100有声台，还声于文。有声台又有好消息， 好消息！ 喺香港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嘅朋友，我哋已经为你哋设立香港区专用线路，等你哋听得更清晰、更靓声。只要即刻更新你哋 Android 手机嘅 D100 App， 或者先清除，再去 Play 商店重新下载就得噶啦。想用 iPhone、iPad、iPod、D100 App 听节目嘅朋友，唔使急，等多阵，好快就面世噶啦。 不过喺香港用 iPhone、iPad、iPod 嘅朋友，可以暂时登入 live.live.d100.hk 斜洞 play.play.ps 一样可以听到既稳定又靓声嘅 D100 节目啦！海外用紧 Android 手机听 D100 嘅朋友，等多一段时间，好快都有你哋嘅专线。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被呢啲所謂反中亂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無中生有。我更加懷疑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係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謂民陣啊，或者係其他嘅反對力量嘅啊，俾錢你哋嚟噶。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剷除呢班禍國殃民嘅反中亂港嘅分子。 咁呢啲咪就係你哋傳媒一直啊唔夠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無可忍咯。 而家特區政府咧用嘅手法亦都係越嚟越拙劣嘅，咁佢亦都即係唔單止好似以往咁樣係透過警察咧去挑釁遊行嘅市民，咁亦都會即係用翻香港市民咧自己去挑釁翻市民自己。咁我亦都希望參加遊行嘅朋友咧係盡量係保持克制，亦都唔好咧係被挑釁到，咁而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完成我哋呢一次嘅元旦大遊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早晨，早晨，8:06，阿森哥，早晨， 早晨，早晨，新年进步啊 ，Peter 啊，进步 系。新年最紧要进步啊， 齐心倒米咁又系， 齐心倒米，1月1日元旦， 齐心倒米咁啊，一齐去咧弹劾呢个。689先生 用只脚啊嘛， 系 咪用只脚行出嚟， 用只脚踩啦，揿啦吓，踢啦吓。 寻晚咧就好热闹啊，睇烟花， 街头热闹， 街头好热闹， 40万啦， 吓好厉害。我啊冇睇啊，我啊好怕人多噶，即系逼嗰啲我哋 怕冻啦， 冻都怕冻啦，系嘛，即系喺屋企被窦嗰度好啲啊，好早啊瞓觉，今朝一早又要翻嚟啊， 系 因为大班啊。逢春假期就想早啲唞下先嘅，唔想咁早起身。 寻日咧对佢嚟讲好重嘅日子嚟嘅， 系 咯， 系 嘛。今日睇到报纸都发觉，咦，好似又唔系好似先前讲咁妥当喎。 咁睇下佢，寻日咧我哋喺十级自由风咧，佢就噏咗几句。 系，点讲点讲。 详情亦都系好似今日报纸咁讲，冇透露， 冇透露。 就话 即系因为临时啊额外加咗啲条款，咁佢就。唔 happy 啊， 咁就冇签到。 哦， 咁跟住我就问佢，咁跟住落去点咧？咁跟住落去咪搞 D100 咯， 系 积极搞 D100 咯。嗰度就按下不表先， 系 再搵啲律师再倾过咁样， 吓 就系咁样。 今日嘅报纸潮都集中喺度倾，就系当然就会有提到大班嗰个和解吓，嗰个协约有冇签到，然后就跟住讲话 DBC 嘅复播有冇会唔会系落实吓？系咯， 咁而家今日就话今个月，好快就嚟啦嘛， 好快嚟 复播吓，咁啊具体系点样我真系唔知啦。 系，咁啊 DBC 嘅复播就要问阿麦润寿啊， 佢系台长，系嘛。咁我哋今日咧就都有几个话题可以讲下嘅，啊，即系新年有咩新希望咧？咁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啦，1831138啦。 系， 你有咩新希望咧？新年 新希望咪就系我哋希望就系即系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 咁你冇健康，你想赌边个米？赌自己米 都唔得啦。身体健康最重要啦， 系 嘛？咁除咗身体健康之外，我觉得香港都要回复翻去个正轨度先得噶， 系嘛？半年嚟都 系鬼啊！好难噶吓，而家咧一阵又话有呢个系唔同嘅阵营啊，又有内部吓好深层次嘅矛盾啦、啊，咁样好难噶呢、啊這个真系啊！ 都始终个问题要解决嘅， 系 嘛？ 系 咁啊，可能最后都有个了断嘅。 冇嘅，都好快揭盅噶啦！如果我哋真系相信呢、這个好似咩陈文雄教授嘅分析就话冇啦，赌粮最紧要就系建制派入边嘅人，阿爷摆平咗啦，今日。你咪两三万人系嘛？ 咪睇下点咯吓咁啊！嗱、啊，今日咧就好多档啦， 系 就包括呢个撑梁振英嘅爱字头嘅团体啦，又包括民阵啦，又包括呢个民主倒梁力量啦吓、 啊，有啲啊悭水悭力咁啦，就系、是、行几步脚嘅啫吓。 系吓咁啊！今朝早即十一点钟， 去咯， 各界即系阿郑耀堂啊，阿堂哥咧。搞嘅咧就系都有各界人士去撑梁嘅游行， 五千人都咁少嘅真系啊，唔系要晒冷嘅咩吓？ 经维稳费比较少啊，可能 哦咁样 喺晒北京啊，所以好少攞落嚟，所以就令到即系经费唔够，咁所以就抢街嘅人数。 我另一档用币，佢话五百人到嘅啫喎，吓啊， 嗰个就喺政府总部嘅露天剧场。嗱，今日个情况都大家要真系要小心嘅，我自己觉得要小心嘅， 系。 因为有啲嘅游行嘅队伍咧，路线咧就比较接近，有啲咧就集合地点就比较接近。 同埋有啲咧就喺呢个大游行之后咧，又另外又再有外一张嘅喎。 系啊，吓、啊，有啲就会去游完行之后就去礼宾府。有啲游完行之后咧，直接踩去中联办。 系 吓，咁、啊、所以就大家就需要啊， 兵分几路咁 睇清楚条路线。睇清楚咩人就唔好插错队啦，唔好行错队啦。咁最紧要嘅咧就系沿途如果有人吓、啊、这样或那样，你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嘅，譬如挑衅啊，譬如啊，突然间我记得我游行嘅时候咧，我都出现呢个情况嘅，就突然间有条友，好鬼恶咁样，就闹啲警察。 哦 唔知咩事， 有时候咧，佢哋截龙啊，真系好抵死噶，真系抵闹又真系。 但系我喺嗰个见到就唔系截龙嘅，即系唔知咩事咁样。咁然后咧就想引起其他人起哄，咁啊其他人就望住佢，咩事啊？无端端咁样嘅咁啊，于是佢就自己好似好冇瘾咁样望完佢之后咧，吓发完烂渣之后五分钟就收声，咁就继续行。咁嗰啲人系咩人嚟嘅咧？唔知。今日有个讲法就话警方系出动成 三千人啦， 三千人 系啊系啊系啊吓，咁咧我哋睇翻咧早几日啲又啦，就系爱字头嗰啲人咧， 系 警方就话喂佢得两千几人嚟啫，哇咁今日咪净系嗰度啲多过晒佢咯， 净系警察都三千， 系咯， 点解要出动三千人咁多咧？ 根据我过往嘅留意咧，有啲人咧你系一好似你话斋，唔一定系着制服嘅， 系。 第二呢亦都唔一定喺个主要嘅游行嘅道路你见到嘅。佢哋可能就喺啲横街度啊，坐喺啲嘅系警车上面啊。有啲可能系啊系呢、這个喺呢个系候命啊，咁我呢个可能加加埋埋。 加加埋埋三千人。 系。 你头先好似计咗条数啦。好似有啲问题喎、 啊、 呢条。 我唔识计囉，我大班就叫我话加埋计数机入去。 你计数啦。 但我觉得真係永远都加唔完啦！我揸住呢份叫做《星岛日报》， 系 个标题咁讲，佢话元旦表诉求游行撩万人，一万个万，万人。好啦，咁如果佢真系讲全日有咁多个单位、咁多活动，得一万人嘅，如果我哋又信阿唐哥咧，真有五千人嘅，我哋又信呢个系叫做咩啊？系呢个叫做系。 民主倒梁力量 系啦系啦，咁嗰度咧就嗰度有五百人嘅， 唔系嗰度就爱 爱港之声五百人啊嘛， 五百人。 然后跟住咧，民主倒梁力量啊，同埋民阵咧，咁就话先后会喺维园出发嘅。好啦，咁然后咧，差佬咧就估计啦，完咗啲游行咧，大概两千个 V 杀咧，就会呢啲激动嘅激进嘅示威人士就会包围啦礼宾府噶吓，咁亦都会咧系意图堵塞。电车路同埋附近嘅交通，咁于是乎咧，梗系要派好多人咧去及住啦。好啦，咁咧，陈伟业就话佢有八千至一万人参加，而咁啊加加埋埋，竟然唔啱数啦，系嘛？啊，咁啊点系得一万人？ 可能最后 似咧， 最后结果就民阵系零人咯。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冇人嘅民阵会 吓，啊，即系呢条数啊，呢，這个 咁奇怪啦 吓。星岛日报嘅一篇 系啦，如果我将个一万个扣扣扣扣咧，民阵就零人噶啦，真系啊， 冇人嘅会吓，唔好理嗰啲啦，嗰啲自己就即系乱咁噏， 信至傻系嘛， 系咪先乱咁噏嘅啫吓。 嗱，如果寻晚喺维港嘅两岸都有40万人，唔怕呢个咁样 寒风 吓，低温吓。一路去睇，即系八分钟啫，咁都肯 系。 咁今日我觉得天气系凉，系暖咗啲噶啦吓。咁，出嚟行下街，少少运动 系， 冇理由唔系呢个系阿陈文雄教授讲嘅两三万人乘十，我真系唔信咯，真系啊！ 今日个天气就真系 好好啊，真系。 今日咧就会阳光普照， 系最高温度可能都15度啊，系咯系咯。 咁就寻日我就咁都系咁上下啦，15度就中午嘅时候喺条街度咧就觉得好舒服嘅。 系啊，你如果行得快咧，分分钟身水身汗添噶，真系吓。 咁所以就你今日元旦大家冇咩做嘅话咧，咁就可以出嚟啊扶老携幼咁出嚟行。咁但系咧就因为有啲爱字头嘅团体啦，即系喺前日咧就即系出现咗即系呢啲咁嘅非常恶劣嘅示范啦吓，咁啊令到即系嗰个游行咧，即系嗰啲记者又好，普通人又好咧，就即系感到啲人生受到威胁啦。咁我就觉得咧，佢哋想制造一个恐怖嘅气氛，就令大家恐惧啊。咁啊，因为已经有即系所谓有啲耳语啦。 喂，香港人唔系已经吓大咗噶啦咩？ 唔系啊，即系我琴日都喺个喺十级自由风都讲，即系屋企有啲老人家，就突然间就打电话俾我，就问：诶，你1月1号会唔会上街啊？我话好日都唔会问呢咁嘅问题嘅，咩事啊？咁样佢话：嗱，你去咧唔好带细路去啊！咁点解唔好带细路去啊？你知啊，睇下咁多事咁样啊，啲走唔切噶咁。 系走唔切 啊！咁我就问你喺边度听翻嚟嘅咧？即系呢啲咁嘅讲法。咁啊，以我啦，咁啊，我听收音机噶啦，咁啊，听睇电视噶咯，咁样就讲唔出。即系好少咧，老人家就好少分析得咁透彻就话即系有啲咩问题啊，咁样会发生。 唔系咁样好直觉嘅，一定好关心自己屋企人啊！你见到喺嗰个系电视机画面，喂，真系一锤中落去嗰个。 咁但系即系呢啲场面就唔系未出现过啦，都有啦。啲所谓嘅冲突场面， 咁点解 突然间个老人家唔关心咧？咁 吓，咁 咁啊，我就怀疑咧，即系亦都听到一啲咁嘅讲法。我哋嘅听众亦都打电话嚟就话，好多呢个街头耳语啊，即系公园啊、耍太极啊、神棍啊、喺茶楼啊嗰啲咁样吓，讲啲咁嘅嘢，唉，会乱啊，有呢样嗰样啊，咁有冇咧？有冇呢咁嘅情况咧？咁。我就怀疑咧，就即系呢度系一种攻势之一嚟，吓即系除咗爱字头上街之外，会唔会喺社区都发动呢啲咁嘅所谓耳语嘅运动咧？咁 咁呢个同我哋嗰个叫做系中央政策组声称系一个政治工具有冇关系咧？要去制造舆论吓，系一个政治工具吓。 我又唔好睇得起啊。中央政策组、特区政府嘅动员能力，我唔 系 好睇得起佢哋。吓，如果个动员够劲嘅话咧，就一定唔系嚟自特区政府，一定唔系嚟自西环嘅。咁啊，西环就唔系西环发动咁简单。你知道有好多乡亲嘅组织啦，有好多人喺内地住嘅会嚟香港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啲同乡会啦。咁样去发动咧，吓或者咩联会？ 喂，你见到今日啲报纸啊，啲外国报章，喂，大版广告啊，真系啊吓。 咁样去发动， 几多啲支持嘅啲嗰啲咁嘅吓，啲团体真系。 机会就大啲，我就觉得系嘛。 咁所以我就话冇理由啊，卖咁多咁大报纸吓，又要摆阿唐哥出嚟就嗰区区5000人， 令到大家惊咧。阿 Peter， 其实好重要就系嗰种恐惧啦。即系我认为系一种恐怖主义嚟嘅，即系大家认为嗰种恐怖主义就一定要打打杀杀啊，有流血啊，死人啊，唔一定嘅，令到大家产生嗰种恐惧嘅感觉。譬如惊上街会有咩事啊，摆街站啊，大班话诶预咗大家要拉噶啦，咁啊要攞 cash 袋定喺袋要保释噶啦，咁之类，即系呢种咁嘅恐怖嘅气氛咧，你就会令到人 我当笑话咁听 嘅 啫， 再谂噶。系咁样啊，咁去唔去好咧？咁有人真系会咁噶嘛？然后你屋企嘅爸爸妈妈 系 或者系老婆老公就都唔好去咯咁样。 系 带唔带细路去咧？我哋后面有个听众打嚟， 系 带唔带细路上街咧？咁即系当你有啲咁嘅谂法，有啲咁嘅恐惧产生咗之后咧，你就会化为行动咧，就系唔喐。 就最好唔 会喎、啊、我解读又唔同喎、 啊。你又点睇 当佢问话好唔好带个小朋友去、嗯、一佢系好有强烈嘅欲 想 呢系想上街。而且唔系单独去喎、啊。佢系諗緊用咩方法系可以安全地系等佢可以表达用脚去表达佢嘅系睇法。 係喇。咁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就唔好俾呢一种我哋括弧括住嘅恐怖主义嘅气氛吓到自己。即係我尋日一路都讲住话越多人上街对方呢就越唔敢喐你。因为你人多势众㗎嘛。 係同埋呢係一要保持冷静呢二隨身带住嘅手机 影住佢 摄咗呢啲咁样嘅係现场嘅情况。 冇错啦。 日后呢就好呢去跟住跟进啦、啊。 就唔好因为嗰啲挑衅你而影响你嘅情绪。 嗯。 呢个好重要啦。调返转你又唔好因为有一啲无啦啦嗰啲起哄又话咩警察唔啱啊咩咩然后一齐去凶佢啊去围佢啊嗰啲。唔好因为呢啲咁嘅起哄呢而响应。你分分钟嗰啲唔知咩人嚟。 唔知㗎不过你往往呢你有时候呢喺一个好譬如你喺个人丛中好似有秩序咁向前行。前面你又望唔通嘅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开始有啲杂声然后跟住就话开路开路开路咁你就唔知咩事啦系咪 你最多系咁囉即系我觉得嗌下开路就无妨嘅你抒即系抒发下呢个情绪你等得耐又又车嘅时候就好热啦而家可能有啲寒风咁样你觉得冻咁样唔行就会觉得冻你抒发下情绪冇坏但系你嗌好啦你唔好就化为行动因为警察呢而家就咁嘅。吹口哨都拉嘅，喺个耳边系嘛？吹口哨都可以告你嘅，告你袭警嘅。 吹笛子得唔得？ 啊，吹笛子，你唔好喺佢耳边吹咯。嗱、哦，呢、這个嗱呢、這个就我觉得要，我见你个身嗰度有个笛子啊，有个鸡啊，吓 先吓 吓。你个做法就要保护自己啦。你最好就向天吹，向天吹就唔好向人群侧边吹，系嘛？呢个一个办法嚟。向天吹咯，向天吹都好响噶。 咁我生得高大啲，可能我嘅向天吹就。啱啱有个警务人行过就光开个耳仔边噶啦噃， 呢个你就即系唔好俾人哋。我成日觉得就那个重点就系你唔好俾人有个借口，去喐你，咁然后你就一身蚁啦， 咁使唔使吓？好似我寻日喺电视机度见到嘅，好似楼下咁吓、要系耳仔佢只手咧遮住，然后就喺咁实在喺屋内噶啦吓，系咪即系话有佢屋内都有偷听嘅装备咧？真系 有咩奇怪啊？ 系 二十四小时监视住。 我冇理由喺街度吹哨子嘅时候咧，我就系用个手咁遮住个哨子嚟吹噶，系嘛？ 大家要需要自保护自己啦，有一点好重要，保护自己啦，又冇惹上呢啲无谓嘅纷争同埋麻烦。呢、這个好吓。呢个系重点，你唔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嗱，寻日咧，我就喺呢个系中央图书馆出席咗黎文卓有一个叫咩什么本土乜嘢文化啲书籍嘅一个 活 动啊吓。咁我见到咧就有位人士咧，就系我原本想佢今朝嚟通电话咁，但系佢话佢唔得闲，咁、就系佢咧喺45年之后咧，就系因为喺1967年暴动嗰、那个嗰、那个日子咧，佢就喺一个。外国的学校都是读书。咁佢就话呢佢下课嘅时候呢就同埋50几个同学。 喺街。 咁连埋个老师。个仔无啦啦咁就俾警务人员呢就围住佢。终于全部拉晒。 坐咗监。 全部坐咗一年。 我知道。 监。咁佢就而家出嚟就讲佢就话想一啲申诉。咁我想同佢倾下偈嘅真係。 佢呢就其实呢单嘢就已经新聞賣咗㗎啦。即係讲呢个六七暴动嘅周年纪念嘅时候新聞就出个街㗎啦。咁佢就要求呢就类似叫平反咁样啦即係为佢呢件案。因为呢你知喺香港留咗案底呢就好论尽嘅搵嘢做都好困难嘅。后来佢都喺医管局搵到份好工然后退休嘅喺度退休嘅。 佢话退休啦咁所以呢而家就可以出嚟呢就係为自己过往嘅委屈呢就係想做啲事想平反咁样。 咁所以。 咁我就劝佢我话当然啦係点解係冇六七年暴动冇人讲呢唔知嘅真係唔知。咁我就话有几款嘅。一啲真係有参与呢件事嘅人佢肯唔肯讲呢定係佢觉得嗰件事係佢人生上嘅一个污点佢都唔想再提呢、有啲人呢可能就係、好似佢自己声称就俾人屈嘅。好啦佢觉得可能觉得是一个孤单的声音那你出来讲有没有人信呢咁样。 喂大家林毓华这件事呢即是如果你要讲呢我就觉得 即系历史上边好多呢啲咁嘅所谓嘅即系血案啦、啊 嗯、 就需要真相啊，有真相先所谓有和解啊，譬如南非啊，曼德拉，即系有关于呢个即系白人政府种族隔离政策，死咗好多人，咁佢自己当咗权之后吓、就搞咗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啊嘛，个意思就即系话咧，件事要调查清楚先。咁然后先至系要所谓平反，所谓脱罪就脱罪，所谓道歉就道歉，要做呢啲嘢，你要清楚真相系咩啊嘛。但系而家六七暴动嘅真相系咩嘢咧？虽然咧坊间出咗好多书，系嘛，即系我识嘅啲朋友出咗几本书，系嘛，有啲亦都做咗采访，当事人亦都讲咗佢嘅遭遇。但系我睇过呢啲书之后咧，我感觉就系真相系咩嘢咧？嗱，所谓真相系乜嘢？嘅意思就系话成件事。是怎样来的，边个发动的，幕后是边个造成的人伤亡，成那个所谓即是发命令的是什么人，边个要主张放炸弹，这些事到今天没人够胆自己认和拿出来讲的。即是刚才你说你见到那位仁兄，他都是讲自己的遭遇，但成件事是怎样，所谓的 whole picture, 成个图画是什么呢，没人讲的。很简单，你说你要出来平反你那个冤案，你被屈。在北角七姊妹度死了那两兄妹呢，被真炸弹炸死那些呢，边个下令放嗰个炸弹嘅？ 诶，对佢嚟讲，可能都算系比较幸运啲咧。佢、就都系有一个好好嘅系 即系结局啦，吓叫结局啦。 咁我同佢讲，我就话系佢好似系好介怀，就话佢有啲嘅系同学，咁咧可能因为呢件事咧，就可能喺嗰个系仕途啊、工作啊。种种上咧系遇到好多嘅系一啲嘅系有阴影啦， 甚至郁郁而终， 系啦，系嘛，唔畅顺啦。咁我都有人咧系一招得志嘅， 咪个张德顺 系咯。我话啲局长又唔出嚟讲下咧，真系吓。 嗰、那个当事人嚟噶，坐监隔系咪先？吓，照计有刑事罪。如果喺港英时代，你一定会做唔到呢个高官啦。咁你今天做咗高官系嘛？ 而家唔同啦嘛，当家作主啦嘛，自己。 咁你系咪都应该为你哋当年吓，即系吓，为呢个毛主席嘅号召吓，而呢个上刀山吓落油锅嘅呢啲咁嘅兄弟讲句公道话咧？即系我都系， 同埋我 成件事要讲清楚啦。 因为佢未曾上台嘅时候。我哋大家傾咗幾句嘅閒偈，我就話有時都唔使咁介懷。我話有罪又點啫？我話我都喺法庭度俾人判過參加呢個非法集會，罪名成立啦。咁、我有問題啫。咁、我又冇打算移民，但我有朋友咧，何巨華而家英國做緊呢、這個住喺英國。咁、我另外一個有啲被定咗係有罪嘅好朋友阿徐盛奇，我中意先同佢食早餐。佢移民咗加拿大，咁而家就喺內地生活得好 happy。咁有冇問題咧？即係有時候就係你自己覺得係咪有愧於心，係咪好介懷？但我覺得如果件事你做咗一件事係認為應份去做嘅，問心無愧，咁有冇問題啫？我話我申請去好多海外嘅係簽證，有時候都要問嗰難啊。 有冇刑事案底？係 啦，有冇？咁你要寫噶嘛？咁但係我见到嘅就有啲人就话俾我知吓，就话冇所谓个，喺外国嚟讲，我觉得你如果係为同工去做啲正义嘅，而係被係有一个係刑事嘅检控。So what 就咁咋嘛，係咪 不过咁啊，呢件事就当然佢自己个人就愤愤不平啦。但我相信佢点解要今天退咗休之后出嚟讲呢，佢唔係定係为咗个人愤愤不平。佢都係讲成件事嘅历史真相系啲咩嘢。即使嗰班放真炸弹、假炸弹、或者喺啲集会里面俾即系当时嘅港英嘅警察拉咗入到去打到七彩，我都识得有啲人嚟咁啊，然后就屈屈而终。喂，佢哋做咗啲嘢，佢唔系个人自己想做噶嘛？ 系 嘛？你背后嗰套成班成个大嘅政治力量系咩人？好似你话咗，有啲人而家就飞黄腾达， 系咯系咯系咯， 坐喺度摁摁脚，嗰班人。是不是应该出来为他们讲对公道话呢？是吧，他们反应不停是这个原因嘛，林北华。不是说我个人的问题有没有得移民，可不可以拿到签证，而是喂整个国家机器某个政治的派系发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香港这个暴动，然后得到这么多这么得人惊的结果，有人死了，有人坐监，有人被人炸死，好细个就已经死，有人炸断手脚，那些是不是已经出来讲 了？屈明贤那个是书籍的是摆设旁边有个电视的机的屏幕， 咁啊播住六七年暴动一啲嘅 画面， 画面咁啊见到咧系阿林斌嗰架私家车系俾人放完火之后咧系烧成点样嘅，真系吓。 嗱，讲起林斌喺维园啦，即系啱啱过星期日啦，大家就讲咩香港什么啊，即系有关于而家呢啲纷争嘅嘢啦，咁啊。啊！我个老友阿谢志峰咧，就俾人恐吓， 系 佢已经好公正噶啦，好公正噶啦，俾人恐吓咗。诶、欸，你惊唔惊啊？好似林斌咁烧死你啊！咁啊，即系我听完之后毛骨悚然啊！ 系 咩年代啊？四十几年前嘅事，而家攞翻出嚟讲，仲系嗰啲咁嘅最恶嗰啲维园阿伯，大大声咁噏呢啲嘢。喂，我认为呢啲咁嘅出现嘅恐吓咧，我认为我觉得应该要追究。系嘛？应该要追究到底啊！吓咁，然后先至咧阻吓到呢事发生。好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多项公共事业元旦日起加价，港灯同中电分别加电费2.9%和5.9%。不过中电同时推出节能回扣，预计有70万住宅用户同埋13万小商户唔使加电费。港灯就为每月用电少于100度嘅家庭提供95折优惠。交通方面，西隧元旦日起私家车每程由50元加至55元，的士和小巴新收费分别是50元和65元。七条驶经西隧的红色非专线小巴线因而考虑加价。大榄隧道亦都加价，私家车和的士由33元加到36元，轻型货车加4元，中型和重型货车就加3元。警方估计超过32万人在各区出席倒数。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苹果灯在接近午夜时逐一亮起，去到凌晨0:00，2013灯饰亦都同时亮起，现场气氛高涨。接近午夜12点，市民企满罗素街以及波斯富街附近一段路。市民的新年愿望包括希望楼价回落，特首梁振英做好啲，水货客绝迹，以及成功入大学等。维港有垂直倒数烟花汇演，大批市民同游客深夜至凌晨逼满尖沙咀海旁。美国众议院唔会喺今日就解决财政悬崖嘅议案进行投票，民主共和两党仍然需要时间解决，意味美国将会技术性暂时堕入财政悬崖。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指两党有望好快达成解决方案，但是两党在最终方案仲有一些分歧。有消息说，美国两党在税收方面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可能向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庶家庭加税，但是两党在如何解决今年大约11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计划上存在分歧。财政部话将会采取短期措施，调整公务员退休基金的资产，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避免政府停止运作，措施至少维持至2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脑部和头骨之间出现血块，他的医生透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血块在右耳后面的静脉入面。医生强调，希拉里并没有中风，神经系统没有受损，他精神很好，预料他会彻底康复。65岁的希拉里已经表明不会在总统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留任。他今个月中在屋企因病晕倒，撞身头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夜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霜冻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 政治经济学主持 Q 爷黎则粉。 而家再同佢糾纏咧，就話佢幾時講大話，即係已經係證據確鑿啦。嗰啲大話已經聽到人哋啲揮子再跟落去，總之佢講乜嘢咧，都已經係冇個誠信噶啦。只要有信號一出咧，嗰啲民建聯、工聯會，其實工聯會都有啲人唔信超啊梁振英噶啦，譬如阿嫻姐嗰啲係咪先啦？即係逼住跟大隊啫嘛。一齊咧，即係同埋啲建制派啦，即係暫時講你見到啲所謂唐人建制派裏邊都係按兵不動啦。但係只要有一個信號好清楚，喂，中央其實唔保佢嘅。咁你中央尊重香港議員，根據依法而講啦，其實通過彈劾一隻隊冧佢。咁我就睇唔到點解而家你身為呢個民主嘅大黨，或者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到而家仲係唔表態？你想唔想阿梁振英繼續管治落去先？呢個公民黨同埋呢個民主黨咧，只可以發出咁嘅信息，香港出現好多黃遠之㗎啦。呢個政府真係你係幾無恥啊！ 政治經濟學主持 Q 爺黎則粉。 被呢啲所謂反中亂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無中生有。我更加懷疑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係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謂民陣啊，或者係其他嘅反對力量嘅啊，俾錢你哋嚟㗎。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剷除呢班禍國殃民嘅反中亂港嘅分子。 咁呢啲咪就係你哋傳媒一直啊唔夠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無可忍咯。 而家特區政府咧用嘅手法亦都係越嚟越拙劣嘅，咁佢亦都即係唔單止好似以往咁樣係透過警察咧去挑釁遊行嘅市民，咁亦都會即係用翻香港市民咧自己去挑釁翻市民自己。咁我亦都希望參加遊行嘅朋友咧係盡量係保持克制，亦都唔好咧係被挑釁到，咁而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完成我哋呢一次嘅元旦大遊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8:36， 寻日咧就大家睇电视啦，睇住新闻啦，就都觉得，唉，中国人点解会搞成咁嘅咧？咁睇到阿刘霞即系刘晓波个太太，刘晓波就攞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到而家已经两年啦。刘霞就被软禁足两年。咁早前咧就美联社记者咧就闯过啲咁嘅国宝啊，公安就入咗刘霞嗰度啦，间屋企啦，就影咗佢啦。你见得到咧，佢已经即系啊个人咧已经换咗个样，落晒型噶啦。当然痛哭啦。惶恐啦，当然有人嚟探佢有啲喜悦嘅感觉啦。好啦，今次呢就佢啲朋友，刘晓波啲朋友亦都用同样嘅方法闯过公安嘅阻拦入到佢。 呢次真係我哋见到有人阻挠佢哋。 啊，入嚟 边位啊？ 你边位啊？咩事啊？咁样 我值班，值咩班啫？你你值咩班？又冇着制服，又冇所谓啊证件，都唔知喺边度嚟嘅一个人，就长期地喺人哋门口，唔俾朋友去探佢。你中国有冇法律噶？有冇法制噶？系咪先？咁你头先讲嗰啲朋友入咗去，楼下揽住啊嗰位叫徐有余，系一位法律学者嚟噶。佢耳边嗰度耳语 系啦，佢唔敢同佢直接讲嘢吓 吓，点解咧？咁一方面咧，就可能有人影住啦，影住嗰个系佢的佢啲朋友嚟嘅，都系佢想向外发布呢个咁嘅信息。另外佢屋企装个偷听嘅， 揸机嗰 个 就系胡佳嚟嘅， 系咯，通过偷听嘅有咩奇怪？我就唔想俾你知道我同佢讲啲乜嘢，系嘛？咁但系 咁我哋睇惯啲间谍片咧，系咪应该咧就开大啲音乐声啊，或者用纸去写啊，然后就烧咗嗰个信息佢啊！ 睇戏就系咁咯，但系实际喺个电光火石之间嗰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几多嘢啊？系咪先？跟住啲公安国宝就入嚟啦，就要赶人走啦。 系，同埋嗰个系我哋听到嗰个声咧，系令我哋好好唔开心嘅，就话：诶，咁嚟做呢件事系咪对你有 系咪唔好啊？我都谂过呢个问题。 系 吓，阿徐有余问佢，我都谂过。我琴日睇完个片之后都谂咗，究竟佢啲朋友 用呢个方法去探一个喺间屋里面困咗两年、无论系出街去探监、探阿刘晓波监、探佢哋嘅父母，或出街买嘢咧、都要坐住国宝架车嘅一位弱质纤纤嘅女士，用呢个闯关嘅方法去探佢，系好事定系唔系好事咧？唔系好事嘅原因就系、事后可能佢被迫害嘅情况更加严重， 系 啱唔啱啊？ 国宝即系咩啊？ 国宝即系保安咁样咯， 系 国家嘅保安，唔知咩编制嚟噶， 系咯， 唔知咩编制嚟噶， 系维稳费嗰度扣出嚟开支啊？ 梗系啦，维稳费嚟噶，都话咯，陈光诚嘅维稳费，人哋计个数啦，可能用咗两亿， 哇！ 几发达啊！你话 系 唔好做 中间好啲游水啦吓，咁又吓七上八落啊！ 林宝华唔好做开咪啦，做呢啲啦，好搵好多啊！去做维稳啊，真系，唉，系嘛？即系好，我认为咧，最终都系好事嚟嘅。 嗯， 一个好无助嘅人， 嗯， 精神濒临崩溃嘅人， 嗯， 外界同佢系完全隔绝嘅。中间一个好恶嘅势力，唔俾你同外面有任何嘅联络。最渴望嘅系咩？最渴望嘅有人嚟探佢，最渴望得到外界嘅信息，最渴望嘅人有人拥抱佢啊！即系拥抱系好重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佢班朋友去冲破恐惧，嗰班朋友有后果嘅。后果系咩咧？因为呢件事发生喺28号啊，就 系 刘晓波生日嗰日，即系上个礼拜五。但系完咗之后咧，啲国宝咧就上去每一个人屋企， 关心佢哋，问话 咩事啊？你做咩去啊？安排咗几耐啊？做咩后着啊？吓你嘅会，即系话咧，佢哋呢班朋友系知道会有后果嘅。一个人做一啲嘢，你知道会有后果，你会惊嘅。但系如果你系冲破呢个恐惧，认为呢事系好事嚟嘅，系对嘅事嚟嘅，你去做嘅话咧，其实呢啲恐惧就会消失噶啦。唔系净系呢几个朋友中过恐惧，如果全国嘅人有正义嘅谂法嘅人都冲破呢个恐惧，你讲得几多人啫？你问得几多人啊？系咪先？ 我哋新嘅国家领导唔系讲过就话吓，冇最好只有更好嘅咩？讲到人权嘅时候吓， 你话咧 啊？ 讲完之后有冇做咧？系嘛？有冇做到咧？有冇兑现到咧？ 系 喺呢件事上面，我觉得冇咯。刘霞即刻放翻出嚟， 嗯， 就习近平嘅说法就兑现啦。系嘛？如果唔系嘅话，仍然系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同香港个情况好似啦。即系大家而家仲，如果大家仲犹豫紧，今日上街啊，会唔会有事发生啊？会唔会担心有呢个有嗰一个问题啊？会唔会有人挑人啊？就是那种恐惧，如果大家不敢行动的话呢，我觉得就正正中了计，即好像刘霞这样，你试想一下，即他的朋友呢就带着、昂山素姬的口信给刘霞去鼓励他，如果他不是用闯关的方法，刘霞不知道外面很多人关心他的嘛。 以前佢仲可以用微博系嘛，而家就唔准佢上网添， 好多嘢唔准佢做啦，净系准佢睇电视，系咩都唔准。 我谂嗰啲电视频道都系吓，即系国内嘅频道嚟嘅 嘛，咁都唔俾你睇 CNN 咩？系咪先？咁所以外界嘅信息完全得唔到。佢嘅朋友就系冲破呢个恐惧，将外边嘅信息带俾佢，即系留下随时即系讲得衰啲，会黐线噶。一个人喺生活在惶恐里面、胡家形容他走路好像个老太婆那样。几岁啫？四十几而已嘛。是不是四十几五十岁而已嘛。走路好像个老太婆那样。去探监呢，去探父母呢，要坐住国宝那些车，然后先出得门口。去买嘢都是一样。完全没有行动自由，同坐监没什么分别。终于一日会精神崩溃。 嗰啲系乜嘢嘅安排嚟噶？祸不及家人系嘛？阿某人犯咗事，咁你咪惩处佢咯，同佢屋企人有乜关系咧？ 点解要咁做咧？咁样咁，所以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即系大家记得啦，陈光诚喺山东尸古村，出咗事之后，好多人去探佢，连蝙蝠侠都去探佢，虽然探唔到，喺个村口已经俾啲嗰啲咁嘅国宝啊阻拦。 你坐个车仲俾人掟石踢你个车咁样，好多记者去睇佢，令到呢件事喺全世界 扬咗啦， 系 OK， 呢个好重要。虽然陈光诚未必知道有人探佢，系嘛，最后佢就出走咗啦，成功咁样。同样地，楼下都系你系打破呢个恐惧。如果越嚟越多人去探佢，令到北京当局有个感受到一个压力，感受到一个舆论压力、国际嘅压力，楼下个处境可能会好啲。所以打破恐惧，一齐去打破恐惧咧，系好重要的。 同样地，我哋香港都系嘅。头先你讲嘅话，譬如有屋企人可能系提出好多意见啊，喂，唔好带细路去啊，乜乜乜乜啊，都系一个恐惧。 恐惧 吓，咁如果我哋齐齐咁样吓，好宁静咁样，安静、好和平咁样咧，就用我哋嘅脚步表达我哋嘅声音、我哋嘅立场， 唔好理嗰啲干扰。 系咯， 系嘛，我哋应该该做嘅事就去做。 系啦，我哋今晚喺呢个傍晚嘅新闻就会见得到，好和平有序嘅系游行队伍吓、就系、是、由呢个维园出发，一路行到政府总部吓， 去到公民广场吓。留守嘅就留守，集会嘅就集会，系嘛？咁呢个集体地去打破呢个恐惧咧，就令到个恐惧消失。如果大家系惊个恐惧存在咧，最大嘅恐惧咧就系恐惧本身。吓、呢个好好，即系女应不爽啊！你越惊，佢就越出现嗰样嘢；你越唔惊，嗰样嘢咧就越唔会出现。即系好简单，如果有人嚟挑衅。你有十万喺度，佢挑咩人咧？ 唔使惊，你唔系孤单噶嘛，系咯吓。 喂，不如咁啦，我哋咧就梁振英上台咧，就而家就半年啦。 系 咁、但系咧就过往咧，又关于佢自己僭建嘅一啲辩解啦，我哋又重温一次，温习一次 嗰啲语言嘅艺术啊。 点解会有一个梁振英大话精嘅呢个咁嘅？啊，即系绰号咧，亦都有人点解会送呢个《木偶奇遇记》嘅木偶俾佢咧？咁样唔系我哋生安白做，系佢哋喺阿梁振英喺公开嘅场合讲过好多关于僭建嘅嘢，俾人踢爆咗嘅吓。 僭建唔系问题， 系 诚信就是大问题。呢个都系韩老师讲嘅啫。 冇错，我哋听一听先。 你嘅僭建问题咧，唔系单纯嘅僭建问题，而系公开咁。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唐英年有二千几尺的大僭建，所以就是很大的大话。你的二百零尺小小的僭建，其实呢都是小小的大话。你那时的处理方法就是封了它，封了它你就觉得是没有僭建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在选举过程中你可以直情这么大声地说我没有僭建呢？ 主席，这个有个事实上的问题，我记忆中呢，我没有讲过话我没有僭建。 我当时是没有隐瞒的，我当时的认知呢，就是那个僭建处理了，那个僭建就是不存在的。那次呢是我第一次处理僭建，当时呢这个工程比较小的，我不知道呢是要通知屋宇署的。我從來冇否認過個玻璃棚咧係我起嘅，我亦都冇從來否認，我從來都冇否認過咧。當我知道話佢係僭建物之後咧，我係有需要去拆嘅。 大話精， 哇！你即係你聽完再聽一次呢啲，全部聽過曬， 越聽越嬲啊！真係 好熟悉㗎啦，呢啲係嘛？冇人你。我觉得系我记忆里边咧，我做咗啲新闻咁耐啦，政治人物公即系讲嘢咧，即系我完全记唔起边一个咧，除咗梁振英之外，讲嘢系咁讲噶，从来记唔起。譬如佢成日都讲嗰啲所谓双重否定噶啦，我从来冇否认过个花棚系我起嘅，个花棚系我起嘅咪得咯。使咩？我冇否认过，我花棚系我起啊，系嘛？我冇，我又否认过，系嘛？喺我记忆之中咧，我冇讲过我冇僭建。即系一个人讲嘅，点解会系咁？我觉得系一种病态嚟。 佢冇讲，不过做咗啊嘛，系有啊嘛。 我你话我冇讲过冇僭建，你唔使咁讲噶。我讲过我有僭建咪得咯。系嘛？不过唔喺竞选嘅时候讲啊嘛，喺竞选之后先至讲啊嘛，系嘛？你冇讲过你冇僭建，不过你亦都冇讲过你有僭建， 在竞选期间， 明明有一个地下的是300平方尺的，是一个这样的是僭建的 地牢 空间，然后就200几而已，然后跟着说我封了它就没了，解决了。 然后为什么个尺寸不啱呢？因为不规则，我冇度过， 又话冇用过啲， 系嘛？咁然后就话我处理咗个僭建就唔存在啦。 然后话我第一次处理又俾人踢爆，嗰个唔系第一次嚟 嘅。喺赤柱个大屋嘅时候，你已经处理过啦， 系 嘛？仲有啲 就 话 啊，我啲专业嘅身份咧又唔识呢样嘢嘅，唉，又会咁，都通常好认叻噶嘛，点会认低威嘅？ 仲有啲嘢冇讲噶，个赤柱嘅大宅地牢嗰度有冇2000只嘅僭建咧？屋宇处话咧去睇过，话而家冇存在呢样嘢，究竟系咪真嘅咧？点解 我都好有保留 气窗咧？ 系咯系咯， 系嘛？ 点解仲入唔到去嘅咧？吓吓， 全部呢啲问题系未解决嘅，系嘛？呢个诚信嘅问题未解决，你讲得啱啊，就系。僭建唔系大问题，你有你承认咗佢，公开处理咗佢，要罚就罚，要交代就交代，完全唔系大问题。隐瞒僭建就系大问题， 系同埋堆砌去解释，咪就系冇诚信咯。点解成日去撑佢啲人就话梁振英冇诚信嘅问题，只有僭建嘅问题？喂，大佬讲乜嘢啊？真系 咁，所以成件事就系、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政治人物，我们昨天请了郭荣亨上来。即他就是找李柱铭啊啲大状去草拟关于弹劾的动议的内容，那个是很重要。他讲了成件事的焦点。成件事的焦点，政治人物，即譬如你那些爱字头那些，爱字头那些就出来讲就说，你们哪个没有僭建呢？个个都有僭建，你边个冇讲过大话？个个都讲过大话，就唔系呃老婆，就呃老师，系嘛？ 不停有话，喂，俾个机会佢啦，佢可以吓，佢有心为香港做事噶，咁样。咁你认咗你诚信有问题，解释咗咁样，咁我哋俾机会你做咯。如果唔系嘅，今日一定唔放过你。 最大嘅关键咧，就系诚信嘅问题。最大嘅关键系讲大话嘅问题，唔系僭建嘅问题。嗱，我举个例。克林顿面临争啲过到个弹劾动议嘅，咁美国人你知几风流噶啦，系嘛？即系搞呢、這个搞呢搞嗰、那个吓，后生过去几十年嘅都搞。喺美国，无论系商界、政界、专业界，好多都有噶，系嘛？咁呢个就系佢老婆同佢嘅问题，就是、希拉里同克林顿之间嘅问题。佢老婆话原谅佢，唔原谅佢，挂佢，唔俾佢翻房瞓，唔俾佢翻屋企。呢、这个就是他老婆同克林顿之间的问题。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件事会牵涉到入去国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呢？ 因为他讲大话咯。 因为他讲大话。 去了去了。 即是如果你说美国人会不会说切你没咩你够有啦你又有啦你做什么要追住克林顿啫可能有部分美国人都是这样 说。 但是在美国的政界或者普通的民众的共识里面呢就是一个选出来的总统呢诚信是很重要的。你今天就住发生了的事用语言艺术咦我我想冚了他明天可能同样出现的出了什么问题一样会讲大话的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所以引起国会这么大的反应几乎通过了个弹劾动议就是这样。是吗 会不会这个就是内地的牌局我们真的他们的那些棋局我们看不明白的呢、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讲的话看看薄熙来实无事。原因就是当这个外国的是传媒披露了你又有他又有的时候呢 大家就没事了。 是咯。 好不同哦。 是不是这样 呢即是说你其身不正做什么要动我啊如果你动我可能有啲嘢爆㗎喎你可能会更加衰过我㗎喎你身有咩喎你身有乜嘢你抌落我嗰度我抌返你㗎喎 係係 可能係咁囉。 係囉所以有啲外国嘅传媒嘅报道好好亦都好好抵死嘅。佢冇话某人喎佢係某个人嘅家族喎係 係 同佢有关联嘅係。 咁所以好唔同嘅两种完全两种政治文化嚟嘅。即係个要求係好唔同嘅。即是习近平上场的时候第一次所谓的记者会他都叫做打铁就要自身硬嘛。咁你自身不够硬你要喐人的时候就会被人喐返嘛。即意思就是这样啦。 咁所以即係喺中国呢一种呢係一种姑息嘅文化，係一种呢就话你好叻咩，你身冇事咩，你一样係有衰嘢，你做乜要窒我啊，係呢种文化。喺欧美呢係比较崇尚就係法治嘅文化，係咪即係你私德有咩问题，我唔理，呢个係你同你屋企人嘅关系，你去处理咗佢就得啦。不过人哋问到你呢样嘢嘅时候，你公开讲呢，你起码要讲出个真话出嚟，係呢点係好重要。咁梁振英点解会遇到今天俾人话佢诚信有问题，俾人话佢係大话精呢，就因为佢讲关于呢个僭建嘅一件咁简单嘅事都要用隐瞒嘅方法。 又拖延添呢，我又唔记得啊，又翻查资料啊，我攞法律意见啊，而家诉讼啊，我又唔方便去披露啊，当一件当呢个系诉讼了结嘅时候，我就会公就开诚布公啊，吓 系咯， 唉真系 咁啊，唔单止佢咁啦，譬如谢伟俊咁样，都学咗个窿嘢噶，谢伟俊就吓 濑嘢啦，又 接受访问啦。啊！呢、這个无线嗰个叫咩话？ 啊， 讲清讲错， 讲清讲错，咪讲多咗咯，又系 讲清讲错，佢真系讲清讲错。嗰个访问好睇噶， 系 吓，话西环同佢拉票， 系 即系中联办有同佢拉票。讲咗呢句说话，中联办同佢仲批评中联办，谢伟俊就话咧，中联办咧系唔应该咧吓咁高调咧系出现嘅。吓、啊， 主要就未遂啦，系嘛？ 俾人觉得咧，好似你干预咗香港啊内部事务咁嘅，咁佢个讲法就系、是，即系今日我睇翻报纸再 call 翻出嚟咧，佢就话中联办官员咧唔适宜公开场合出现，啊，就作善意提醒啫，唔系有心诋毁佢，亦都唔会引起尴尬嘅，啊，珍惜所有合作嘅机会吓、啊。不过咧就嘅言论可能直接咗少少，咁所以引起争议。嗱、啊，佢承认中联办同佢拉票咧，就引起民主党就去廉署去告啦， 系咪因为咁所以又中联办出嚟否认 咧？啊，系啊，嗱、啊，中联办同佢拉票有啲咩问题咧？佢就佢、自己后来澄清嘅，佢就话咧唔系，嗰、那个唔系直接拉票嚟嘅，嗱、呢个就系语言艺术啦，呢、个真系语言艺术，唔系直接拉票嚟嘅。 不过 系咩嚟咧？就系、喺个公开嘅场合，喺个社交嘅场合，就介绍我俾其他人认识。是咁啫，交换下卡片。OK， 冇直接拉票，冇叫佢哋投我一票。呢啲就好典型嘅语言艺术。如果你係冇叫中联办官员冇叫对方投你一票。咁你点解会同记者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话中联办有同你拉票呢？嗰个唔系拉票嘅场合。点解你认为系拉票呢？係咪 佢又出嚟解释话中联办都唔冇同冇咁同佢冇正式上契嘅， 吓系冇上契， 冇上契， 冇上契，不过拉票啫，系嘛吓，嗰啲又唔系拉票， 系 即系嗰语言艺术就系承认咗嗰啲系拉票，中联办有同佢拉票，好直接咁，直接咗少少去承认，然后又否认，知道出事啦，知道有人告啦，就话嗰个场合就唔系拉票。只不过是交换下卡片介绍我认识啫。那个场合不是拉票，为什么你又承认他是拉票？好啦，你讲清楚那个是什么场合，为什么令到你误会了是拉票？然后那个场合如果是一个饭局，哪个找数？是吧， 如果涉及有选举的问题，就是喂，那要计数计得清楚。 以选举经费使不使去申报？是吧，成件事就越描越，我觉得谢伟俊出来讲呢是好似梁振英嘅，事后个辩解，即系讲到系错漏百出，然后咧就中间有好多窿咧系填唔满嘅， 系 个问题嘅关键喺呢一度，系嘛？ 咁同呢个喺新界食嗰餐饭又似唔似咧？阿刘慕雄咁啊？ 仲唔似咯？咁啊，刘慕雄最后个下场就系梁振英同佢话清界线啦。咩嘢都冇啦，系嘛？咁边个做咧？主动做，佢自己主动做啊？定系梁振英指示佢做啦？还是梁振英叫咗佢做之后，佢做咗过咗龙咧？ 系 令到呢个老细啊唔系好满意咧？咁所以就咁样下场咧？ 我意思就唔系咁噶嘛，咁啊个效果咁啊。 咁啊呢个中联办就寻日出嚟啊，就否认啦，就通过呢个中通社，佢就话咧呢个吓谢伟俊协助拉票嘅说法咧系。有关嘅说法咧系毫无根据嘅， 毫无根据的。咁啊，谢伟俊就令到中联办好尴尬啦，因为中联办嘅角色啦，究竟有拉票定系冇拉票咧？呢、這个众所周知嘅，所以今日明报个社论啦， 有协调噶嘛，点解冇拉票咧？系嘛？ 呢、這个众所周知嘅，咁、但系一路都冇人讲，宁俾人知就莫俾人见，或者宁俾人知就莫俾人听到。咁啊，谢伟俊出嚟就踢爆咗，系嘛？具体系点样做法咧？就谢伟俊自己先知啦。咁起码透露咗一样嘢，就喺啲公开嘅场合，或者系私下嘅场合，大家交换下卡片，谢伟俊理解咧嗰样嘢系拉票，不过冇直接讲投一票，吓呢、這个就系咁啦。咁啊，明报嘅社论咧就话形容呢句叫不肖港人，配合中联办干政。背信弃落，破坏高度自治。 好啦，我哋新闻后翻嚟听听啦。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多项公共事业元旦日起加价，港灯同中电分别加电费2.9%和5.9%。不过中电同时推出节能回扣，预计有70万住宅用户同埋13万小商户唔使加电费。港灯就为每月用电少于100度嘅家庭提供95折优惠。交通方面，西隧元旦日起私家车每程由50元加到55元，的士和小巴新收费分别是50元和65元。七条驶经西隧的红色非专线小巴线因而考虑加价。大榄隧道亦都加价，私家车和的士由33元加到36元，轻型货车加4元，中型和重型货车就加3元。火炭坳贝湾街的工业大厦三级火仍未救熄，但是火势已经被包围。消防动用4条喉和4支烟雾队扑救，暂时未有受伤报告。火警凌晨3点发生，现场是工业大厦10楼的货仓，1小时后升为3级。美国众议院不会在今日就解决财政悬崖的议案进行投票。民主共和两党仍然需时间解决问题，意味美国将会技术性暂时堕入财政悬崖。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指两党有望很快达成解决方案，但是两党在最终方案仲有一些分歧。有消息说，美国两党在税收方面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可能向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加税。但是两党在如何解决今年大约11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计划仍然存在分歧。财政部说将会采取短期措施调整公务员退休基金的资产，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避免政府停止运作，措施至少维持至2月底。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晨市区最低气温普遍在10-11度，而打鼓岭气温更加低至4度。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霜冻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八有声台，还声于民。 网上情。 走错的路，呢一排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最近我自己买过呢一本书，来自嘅就系《小和尚的白竹馆》，滋润人心的小故事。同大家要讲一讲嘅，就系有超过成5亿人阅读过嘅《每日生活禅》。今日所讲嘅呢一个故事叫做《走错的路》。 讲紧嘅就系小和尚同佢嘅师弟一啲嘅感觉同埋一啲嘅经验。佢话有一次师弟其实唔系好多时候会出过一啲院门，去得比较远嘅地方都系附近嘅几个市集又或者系几个镇，而且呢啲一镇都系比较近嘅。喺比较近嘅一个市集叫做马家镇，嗰度嘅宝光寺亦都系距离自己住嘅嗰个镇咧系最大嘅一个寺庙。而天明寺里面对于宝光寺最熟悉嘅人，应该就算系佢嘅小师弟啦。因为大部分同嗰边联络嘅事情都系由佢去嘅。师弟其实好鍾意去嗰边，因为宝光寺嘅藏书比我哋嘅寺庙多好多。嗰边嘅法师对于师弟亦都好唔错，每次去嘅话都唔会空手而回嘅。师弟有时候都会同师兄们一起同行。仲记得第一次带住师弟去到宝光寺嘅事情。嗰次喺宝光寺先至建立不久，而且师弟都只系一个七八岁好细个嘅年纪少少嘅一个小朋友，加上好长时间都闷喺寺庙里面冇出去行过，听说话可以去出院门，自然感到非常非常之兴奋。嗰一年去马家镇嘅公车仲未开通，甚至连公路都没修好。如果运气好嘅，喺路上能够遇到一啲长途汽车经过，咁样就可以省啲时间。不过大部分嘅时候都只能顺住路一步一步咁走，一路带住自己嘅师弟。其实师弟蹦蹦跳跳咁样跟住喺佢后面，见到乜嘢都觉得好好奇，一路张望，一路亦都问个不停。记得嗰条路嘅分叉路特别多，每次经过一啲分叉路嘅路口嘅时候，师弟都会问师兄啊，系唔系呢一个路口我哋就系要转弯啊？我总系回答佢：，仲未到啦。仲笑话：，成日都话要转弯，你实在系太过心急啦。于是顺住漫长嘅道路继续走，路太长啦，一直走到师弟都累到行唔到嘅时候，而嗰啲分叉路呢，亦都好好咁样经过咗整整六七次。到咗第八个路口嘅时候，佢都冇再问我啦，只系一直咁样向前系咁行。结果呢一次我就叫住佢啦，我话嗱，我哋应该从呢一条路行啦。如果你继续再走落去嘅话，我哋就会行落去个湖里面噶啦。这个故事话俾大家听，大部分嘅时候，我哋都会以为我哋嘅目的地必然就喺路嘅尽头，其实往往唔系。错误嘅路程往往系喺你以为嗰条正道上面，因为正确嘅走法并非系直线，嗰啲一直走落去嘅人先至系错上加错。我哋应该要选择喺合适嘅时候同埋地方就要拐弯。 网上情，李丽蕊。 被呢啲所谓反中乱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无中生有。我更加怀疑一样嘢咧，就系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系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谓民阵啊，或者系其他嘅反对力量嘅俾钱你哋嚟噶？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铲除呢班祸国殃民嘅反中乱港嘅分子。 咁呢啲咪就係你哋传媒一直啊唔够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囉。 而家特区政府呢用嘅手法亦都係越嚟越拙劣嘅，咁佢亦都即係唔單止好似以往咁样係透过警察呢去挑衅游行嘅市民，咁亦都会即係用返香港市民呢自己去挑衅返市民自己。咁我亦都希望参加游行嘅朋友呢係尽量係保持克制，亦都唔好呢係被挑衅到，咁而係用一个和平嘅方法呢去完成我哋呢一次嘅元旦大游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9:08啊，系咪大大声咁样喝住啲传媒咧？真系啊， 系啊，仲要铲除呢啲咁嘅祸国殃民嘅反中乱港分子。 喂，咁呢啲社论如果有咁嘅标题，不肖港人配合中联办干政。背信弃落，破坏高度自治， 算唔算反中乱港？ 咁又点样系咯？点样定性嘅咧？真系 唔系反中乱港咯？不肖港人， 配合中聯辦呢啲全部政治唔正確㗎。 啊 中聯辦點會乾淨呢 配合中聯辦是啱嘅喎， 點解嗰啲係不肖港人呢咁樣係嘛？咁啊，梗係講緊謝偉俊啦，呢個社論係嘛？咁我哋就讀唔曬啊，我哋讀一段俾大家聽下啦。佢話咧，謝偉俊呢個咁嘅承認咧，喺講清講楚裏邊咧，就話首次有當事人證實中聯辦介入選舉， 嗯， 干預本港內部事務，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嘅規定，性質極其嚴峻。谢伟俊坦白披露竞选实情，值得肯定。然而，佢夸夸其谈接受中联办协助拉票，完全没有从损害高度自治嘅角度审视佢同中联办嘅所作所为。从近年嘅政坛所见，谢伟俊嘅情况绝非个别个案，显示喺权力面前，一啲港人已经异化得为一己荣华富贵而损害香港嘅根本利益。明报好似有个天大发现咁样，第一次知道呢咁嘅事。不过咁谢伟俊系第一次讲嘅，系嘛？即系以前咧就冇人咧公开嘅场合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吓咁讲啲咁嘅嘢。系啊，佢系同我拉票啊，咁样唔会讲啲咁嘅嘢嘅，系嘛？ 咁啊，当然明报咧就亦都好持平，咁啊亦都引咗呢个中通社寻晚嘅一个稿件又咧。有传媒报道谢伟俊称中联办在他参加立法会选举期间曾助拉票，中通社记者向中联办有关部门负责人查询，咁啊引号啦，系该负责人表示有关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系啊冇根据噶，吓冇文件写咗喺度噶。或者有文件寫咗都好咧，係國家機密嚟嘅，係唔會向外披露嘅。咁所以你個謝偉俊你就唔生性，講咗啲國家機密出嚟，係嘛？令到我哋中聯辦尷尬。咁你做契仔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呢？係嘛？啊，生性啲咧，表現得好啲咧，係嘛？咪打你 pat 嘅咯喎，會 打手板。咁乜嘢時候應該係唔講咧？嗬？ 嚇？咩時候都應該唔講？嚇？你接受记者访问，你就夸夸其谈，以此咧就作为自己嘅荣耀喺面上贴金，点知就唔系，系查到一面镬捞。 嗱，我哋香港就相信有核心价值啊，咁我哋咧对于任何咧系会冲击呢个核心价值嘅，都应该咧真系唔单止要表态，要出嚟讲，更加要咧用行动。譬如今日咁就系一个好嘅机会。 好啦，明报咧唔系明报，苹果咧就今日有个社论啊。咁我觉得值得俾大家听听㗎，就係守护香港不能沉默。我哋听下点讲先。 卢峰今日喺苹果嘅评论写到守护香港唔能够沉默。或者有市民觉得梁振英嘅僭建问题唔算严重，罪不至死，唔需要发动大游行要佢落台。或者有市民认为梁振英上台不过半年，就算犯错都可以俾机会佢改正，唔需要立时要佢引咎辞职。或者有人会担心成日上街要求政府高层落台会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我哋好明白呢一啲良好嘅愿望，亦都明白部分市民嘅忧虑。但係梁振英嘅错唔单止係僭建，亦都唔单止係谎话连篇，而係对市民同立法会嘅藐视，而係对香港核心价值嘅肆意攻击侵蚀，而係对香港独特制度同文化嘅损害。唔尽快逼佢落台嘅话，香港将会迅速面目全非，成为另一个中国嘅城市，失去咗原本嘅光彩同特色。係㗎，住宅有僭建物本身都唔算係啲咩十恶不赦嘅罪行。若果梁振英早早开诚布公，承认大宅有多项僭建和恳求市民原谅的话，政团和市民肯定不会纠缠不休，不断追究，更加不至于要求他引咎落台。问题就是梁振英由始至终都没有开诚布公交代僭建的丑闻，反而在对手唐英年爆出僭建丑闻的时候大加鞭挞，来到争取民意支持和上位的机会。到他正式当选特首，被传媒揭发他的山顶大宅同样有多项僭建之后，梁振英立时采取拖字诀，拒绝交代详情，置立法会同市民的强烈意见于不顾。直到上个月底，僭建丑闻已经拖无可拖，梁振英才拎出一份不尽不实、错漏百出的所谓解释声明。其后更加在立法会特别答问大会上，以我没有讲过我没有僭建为自己开脱。 这些种种的推诿搞赖的做法清楚讲到明，梁振英根本就是立法会和市民如无物，根本不知道问责是怎样的一回事。好像这些这样的人其实有什么资格去做特首呢？僭建丑闻、诚信破产已经大大削弱了梁振英的公信力和认受性，他在过去半年来的道行逆施更加足以证明他根本不适合做特首，根本无资格和能力去管治香港。首先是意图强推国民教育科，尽管有近10万的家长、学生冒住炎热的天气反对强制开办国民教育科，梁振英起初仍然寸步不让，坚持开科，直到数以十万计的市民连日包围政府总部，又采取绝食行动，梁振英才不情不愿地搁置计划。这样的折腾不单止令到学校搞到人仰马翻，更加令到社会躁动和不安。以加快建立土地储备为由，全力推展新界东北发展区计划，同样引发重大的争议。多年来在当地居住生活的农民固然忧虑村委家破，其他市民亦都担心计划是为了配合内地的发展，是要加快深港同城化的进程。更加令人愤怒的是，梁振英为了尽揽大权而肆意破坏行之有效的体制，包括将人事任命权、学术研究经费审批权收归中央政策组，包括大量起用自己有出任要职、放弃用人为才的原则。这一切一切将会令到特区政府变成梁粉俱乐部，将会令到特区政府的政策变到一面倒，而不同声音和意见就完全被排挤。结果香港将会逐步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变成一言堂，变成同内地城市无分别。为了反对方言治港，为了表达我们对诚信的重视，为了守护我们心爱的城市，我们没得选，我们只可以用清晰的行动、坚定的脚步、响亮的声音向大话精梁振英说不，要他立即引咎落台。 9:16， 冇得拣啊！ 嗯， 冇得拣啊！用我哋嘅脚步，用吓每一个人嘅脚步，上街嘅脚步咧，就弹劾梁振英。 嗯，吓 呢个冇得拣嘅。吓、即系如果大家仲要姑息嘅话咧，咁可能个问题咧就会越嚟越严重啊，越嚟越恶化都唔定，系嘛？喂，这个时间呢就我哋请嚟呢就係呢个民阵嘅召集人啦，孔令瑜呢就喺电话度同我哋倾下今日个安排。孔令瑜你好。 早晨早晨。 你好。 早晨早晨。 早 晨。喂，今日你哋点啊，都係如常地三点钟喺维园，不过就唔係喺呢一个即係足球场出发，喺草地。 喺草地 係咪 喺草地，喺三点钟喺维园嘅草地出发，咁呼吁各位市民呢係着黑色衫。同埋咧，认住我哋嗰条黑色嘅大横额。 喺草地出发嘅原因就系、是、公展会就仲进行紧，系嘛吓，咁所以就冇位喺嗰度咁样吓。好啦，咁啊，沿途除咗着黑色衫，要注意啲咩添啦？ 沿途咁认住民阵嘅横额啦。如果因为我哋三点钟出发嘅，咁如果有市民系即系喺中途加入嘅话咧，咁我呼吁咧系四点钟之后咧。就喺铜锣喺湾仔加入，咁如果四点钟之前咧，都尽量咧喺维园一齐咧出发嘅，即系入翻去维园草地嗰度。 哦，好多人就会喺铜锣湾嘅插队嘅，点解唔可以俾佢哋喺铜锣湾 咧比较乱啊？同埋咧，即系以往个经验咧，就铜锣湾太多市民插队咧，令到维园嘅市民咧等咗好耐。咁、不如咧，大家即系可以咧，一齐咧喺同喺维园出发嘅话咧，咁就如果要插队嘅话，去到湾仔比较即系行得松动咗之后咧，插队咧就会好啲咯咁样。 咁即系过咗鹅颈桥嗰度先至好插队啦，系嘛？ 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除咗呢样嘢啦，咁街站引起个争议嘅一样有系嘛？即系警方就话唔好搞街站啊，解街站就会取缔啊，会好严厉执行啊咁样添。好啦，街站你哋又点样处理？ 街站咧就因为警方嘅即系警方嘅呼吁啦，所以咧就今年亦都继续有街站嘅，咁、而且咧亦都系即系唔会比往年嘅少，咁亦都希望各位朋友啦，其实如果有需要帮手，亦都可以揾街站嘅朋友咧帮手，咁、但系如果各位见到警方咧真系严厉咁样去扫荡街站嘅话咧，亦都请各位市民咧系帮手啦，用手机录低佢之后。 將啲片段咧俾翻民陣，咁我哋咧向即係向佢向遊行上訴委員會嗰度上訴。咁、 當然呢啲片段都可以提供俾啲電視台嘅嚇， 當然 都得嘅，都得嘅，係啦。 但係孔令儀， 我哋琴日咧亦都同監警會特別提咗街站嘅問題嘅。咁監警會今日咧亦都會派人咧去睇住嗰即係提監察嗰個街站嘅情況咁樣咯。 嗯嗯。诶、我睇呢个电视新闻，好似话公民党佢哋好似话经已系得到一个准许咧，系有设立呢个街站噶吓。 系啊系啊，咁我所知好似民主党都有嘅。 系 咁但系咧、其实咧我琴晚亦都收到即系一个记者嘅查询咧，就系话原来咧食环署喺七月底咧已经即系改咗咧，就如果你申请临时小贩牌嘅话咧，一年咧只可以申请两次咯。 吓、 即系只可以俾两个牌嘅咋。 搞错啊！真系啊。 系啊，佢哋原來即係自己暗底裏咧，亦都即係施加咗啲限制喺度。咁所以咧，其實今次警方呢一個處理咧，其實係同食環咧係配合咗。咁變咗咧，其實如果啲團體，如果例如有啲團體今日已經申請咗兩個街站嘅話咧，咁今年嘅 quota 已經冇曬㗎啦，佢七一可能申請唔到。 你意思就即係話咧，民主黨同埋公民黨係得到食環署嘅批准，發出咗臨時小販牌。 臨時小販牌係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話咧，佢哋合法咧。 个好似唔系喺游行路线上高噶， 哦，咁就喺边啊？ 好似喺非游行路线嗰度， 咁古怪啊！咁即系话咧， 我一直都系建议你，一系你就摆行人路啦，一系就摆喺唔喺游行路线上啦，咁样，咁其实冇乜意思嘅，对个街站嚟讲。 咁即系话佢哋两个党咧，就暂时嚟讲咧。如果系按照食环署嘅规定咧，就摆佢个街站咧就系合法嘅，就唔会被取替嘅。 Suppose 系咁啦， 系嘛？ 系啊系啊，但有啲团体如果佢唔筹款嘅话，都唔应该都唔需要向食环署申请噶嘛。 哦，我就想搞清楚个法律 嘅问题。佢自己摆，系啦，佢自己摆一个档去，例如做签名释放刘晓波，咁其实系唔需要向食环署申请。 我想搞清楚个法律问题就系、是，即系摆街站系咪犯法先？个问题就 系、是， 唔系犯法就 系、是，唔系 筹款。 如果你筹款嘅话，你就要攞临时小贩牌咯。 或者卖嘢，即系卖 T 恤，就要有 小 贩 牌。 如果唔系做其他嘢，就从钱银无关嘅咧，你就唔需要申请嘅。其实咁，警方嘈咩咧？ 佢话人哋阻住条路嘛。 咁佢可唔可以用阻街嘅名义去喐人哋咧？ 佢可以嘅。 如果有人士投诉咯，咁但系我哋但系我有时有投诉过咩？ 嗯， 系嘛？ 系咯。咁、okay. 但系亦都即系其实你法例底下赋予警方好大权利嘅，例如之前。之前你都话即系吹一吹口罩吓亲佢，咁你都可以告袭警嘅。 所以阿林毓华就攞住个吓、有个哨子啊，孭住个哨子咁喺度游行，佢随时出事噶，话俾佢听。 吓亲人啊！ 吓亲人啊！你系咪有人投诉你？话你袭击噶？ 吓就散噶啦，啲警察。 咪豆腐做噶嘛？豆腐渣做。 系啊。 喂，仲有一样嘢咧，就即系呢几日嗰啲爱字头嗰啲咧，吓即系吓即系一路咁样去。有啲挑人嘅行動啦，又坑人個頭啊，咁樣，你哋有咩防範嘅措施呢？其實 冇乜嘅，因為其實一直嘅即係民陣咁多年嘅遊行咧，其實都係即係市民咧係好克制嘅，即係之前係警察去挑人啦，而家就揾翻市民自己去挑人市民啦。咁、其實一直都真係靠市民咧去克制，即係唔好被挑人到，唔好被即係唔好。即系唔好有亂子嘅，一亂嘅話，其實就係即係贏嘅就係特區政府。咁我諗大家都即係經過咁多年嘅經驗咧，其實都知道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你問我哋有冇特別嘅防範措施，我哋真係靠市民自己自律同埋醒目咯。 譬如狗賊咧，有你哋會唔會今年特別多咧？ 嗰啲站嗰啲街站都已經係斗賊嚟噶啦，係咪？ 街站已經係斗賊嚟噶啦，係啦。咁、我哋大概都我哋係多咗斗賊嘅。其實我哋特別嘅音響上高，我哋都特別真係增加咗，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團體咧知道我哋今年係需要特別多嘅音響，咁佢哋都真係幫咗我哋好多手，揾咗好多音響俾我哋嘅。咁我哋依啲係做多咗嘅。咁我哋希望真係即係盡力，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咧去做咯。咁、但係你話即係好多小動作，其實我哋真係控制睇唔到嘅。咁所以真係要市民自己醒目，同埋即係之後咧，其實如果有啲乜嘢問題嘅話，佢都可以話翻俾我哋聽，等我哋又學聲啲啦，下次。 嗱，孔令瑜啊，我唔知呢個今日嘅大公報嘅井水集咧，呢個關超嗰篇文章啊，我讀幾句你聽下，睇下算唔算一種提醒啦嚇。佢話咧，反對派、民陣等連日已公開揚言，今日遊行途中咧會繼續擺街站，如果警方到嚟執法咧，佢哋就會公民抗命。 还指警方蓄意打击和限制基本法保障的游行自由。他说这个是骗人的鬼话，无疑基本法是白纸黑字保障港人的游行集会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违法的自由，不是冲击警方防线的自由，更不是破坏社会安定繁荣的自由。 他真的回应 了，提醒我们。 是的，这个提醒你受不受落呢？ 大公报， 无言以对系嘛？ 都系讲埋啲咁嘅嘢啦。不过我谂即系其实咧系嗱，即系如果你讲自由嘅话咧，我哋嘅自由的确系即系一步一步系咁样被收窄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如果大家如果唔珍惜嘅话咧，咁你如果真系好似大公报咁讲，我哋嗱呢样又唔系你嘅自由，嗰样又唔系你嘅自由嘅话、如果香港市民唔去珍惜同埋团结嘅话咧，咁就真系连睇报纸嘅自由都冇噶啦。 我哋最紧要唔好做鹌鹑的自由，真系啊，冇嚟咁样选择噶嘛，系 嘛吓？系啊，其实头先我一路嚟紧嘅时候，我都喺度谂咧，如果为咗梁振英呢个人咧，我听你哋之前嗰段录音，我哋其实都民阵都搞咗成五次游行噶啦。 系啊， 真系连埋反国教咧，都已经真系五次噶啦。佢未上台到佢上台嗰日，到今日，我哋已经系第五次游行。我都唔知即系要为呢一个人，仲要搞咗几多次游行。 即系半年啫嘛， 系 嘛？ 系啊，真系好经典啊！佢真系可以创造历史奇迹， 系嘛？喂，嗱就你哋有冇一个预计嗱？你哋申请嘅时候就50,000人啦， 系。 你哋有冇一个预计会今日会真系有几多人出嚟咧？会唔会有啲人会俾？前兩日發生的事嚇怕了咧，基於恐懼又不敢走出嚟，你哋點樣去預計呢？ 好其實咧我一直都覺得即係邵善波啊，美國的好朋友咧，佢講就話即係100,000人就嚇怕中央會震驚啦。咁我希望即係今日中央震多幾次。咁我都希望即係唔單止咧係100,000市民出街上街嘅，而即係連日嚟警方嘅即係呢一啲嘅行動啦，同埋即係嗰日打人一锤咧，其實應該咧會打到更加多人咧係會出嚟上街咧去捍衞自己嘅自由。同埋即係其實大家都清楚，我哋爭取者嘅權利唔係用武力或者用呢啲暴力咧去爭取翻嚟嘅。咁如果市民咧一定要即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爭取。咁而因為呢一啲嘅暴力咧，你更加要行出嚟咧，向呢一啲暴力說不。 即係你覺得會連日嚟，無論係警方啊，或者外自開自頭嘅團體，會激發更多人上街嘅。 會啊，會啊，係嘛？係啊，會嘅。我希望係咁樣啦。 希望係咁啦。 希望係啦，係啦。咁我喺條街度都好多人著黑色衫， 係嘛？哦 ，OK。 我喺街遊行都見到佢哋。 我同阿森今日嗰件外衣都已經黑色 嘅，黑色嘅，我哋黑色嘅。 係咯。 OK， 好，多謝你。 喂，唔該曬，孔令賢啊。 好， 一間見。OK。 咁咧，關於係今年又點樣點算人數咧？咁樣，喂，有趣喎。呢個係鍾庭耀呢個係香港大學嘅文言總監咧有咁嘅建議喎。佢話咧係建議市民咧可自行評估集會人數啊，方法咧就係以在最多集會人士參與時咧記錄集會人士覆蓋範圍嘅總面積，再乘以平均人數嘅密度，按照文言計劃咧，多年嚟喺64集會嘅統計咧，平均集會人數嘅密度應該係介乎2.67至到2.83之間。 即係點啊？佢叫我哋企喺圍院個草地上邊嘅時候， 啊、 自己望下左右隔離，定係報數啊？定係咩？我唔係好明點做啫。鍾庭耀， 鍾 庭耀博士 真係啊！ 鍾庭耀博士即係叫我哋點做咧？即係望下左右隔離究竟有幾密啊？唔夠密排密啲。咁然後大概一平方尺裏面咧，佢企得幾多人？ 嗱，冇理佢啦。總之我哋要知道咧，佢哋咧係仍然係派人會喺呢個係灣仔嘅軒尼斯道同埋軍理廠街交界嘅行人天橋上面咧，係去數人頭噶。 係 係啦，係啦。 但係佢數人頭又要用電話調查，然後有幾多人經過嗰度？係有幾多人冇經過嗰度？然後成一個數噶嘛？ 係啊。 嚇、啊！出嘅時候咪出事就係咁樣咯，係嘛？啊，即係完全係。即係我認為唔係太過科學啦，那個做法。 佢哋嘅隊伍咧就會喺中午12:00之後咧，就係喺嗰度咧經過咧點算站嘅遊行隊伍啦。結果佢話咧希望會喺呢個係遊行結束後嘅2至4小時就會喺香港大學嘅民意網站咧就可以公布啦。 佢今日咧另一個佢老友咧，都係你老友啊嚇，葉兆輝啦。就今日亦都係接受明報嘅訪問咧，就話心淡啦， 心淡。咁咪即係唔去数啦，係咪 唔去数啦。咁个原因就係呢， 佢话咧就民阵咧就成日报大数，咁咧就佢哋都呼吁咧，包括中藤耀啊，喂你同佢哋坐低倾下啲爹点做啦，咁咁啊大家都即系冇心啦，冇心坐低倾啦，咁于是咧就叶兆辉就话，即系佢都唔去做点算呢个人数嗰个啦，费事引起不必要嘅争议咁样吓，咁我觉得就即系。各说各话咯，即系而家你点解唔系净系讲民阵？你又唔系讲下警方咧？ 嗯， 系嘛？你又唔去 challenge 警方咧？警方点点算嘅咧？ 嗰啲爱字头啲又点咧？ 吓、啊，爱字头自己又点点算咧？系嘛、 啊？ 你点解要净系讲话民阵啊？佢报大数，咁、警方又报晒数咧？ 嗯， 你使唔使要讲下佢批评下佢哋咧？咁样，佢哋又嗰个报数嘅方法，够唔够科学咧？如果作为一个学者，系咪应该比较持平啲咧？ 嗯， 系嘛？两边都去讲咧，两边都去批评咧，咁即系如果系唔讲嘅话，就即系老老实实咁，即系话你系咪已经系偏埋一边咧？系、嘛？ 咁过咪曾经系用过啲系摄录机咧，系咁样去数噶嘛吓，撞行撞数噶嘛。 咁咪大家倾一个好嘅方法出嚟咯。使咩话讲心淡啫？即系你做学者系咪都要坚持到底嘅？你真系认为自己 接受挑战啊嘛吓？ 好，听新闻。 D 一八有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多项公共事业元旦日起加价。港灯和中电分别加电费 2.9% 和 5.9%， 不过中电同时推出节能回扣，预计有70万住宅用户和13万小商户不用加电费。港灯就为每月用电少于100度的家庭提供95折优惠。交通方面，西隧元旦日起私家车每程由50元加到55元，的士和小巴新收费分别是50元和65元。七条驶经西隧的红色非专线小巴线因而考虑加价。大榄隧道亦都加价，私家车和的士由33元加到36元，轻型货车加4元，中型和重型货车就加3元。火炭坳贝湾街的工业大厦三级火仍未救熄，但是火势已经被包围，消防动用4条喉和4支烟雾队扑救，暂时未有受伤报告。火经凌晨3点发生，现场是工业大厦10楼的货仓，1小时后升为3级。警方估计超过32万人在各区出席倒数。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苹果灯在接近午夜的时候逐一亮起，去到凌晨0时0分，2013灯饰亦都同时亮起，现场气氛高涨。接近午夜12点，市民企满罗素街以及波斯富街附近一段路。市民的新年愿望包括希望楼价回落，特首梁振英做好啲，水货客绝迹，以及成功入大学等。维港有随即倒数烟花汇演，大批市民同游客深夜至凌晨逼满尖沙咀海旁。美国众议院不会在今日就解决财政悬崖的议案进行投票，民主共和两党仍然需要时间解决问题，意味美国将会技术性暂时堕入财政悬崖。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指两党有望很快达成解决方案，但是两党在最终方案还有一些分歧。有消息说，美国两党在税收方面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可能向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加税，但是两党在如何解决今年大约11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削减计划仍然存在分歧。财政部说将会采取短期措施调整公务员退休基金的资产，继续向政府提供资金，避免政府停止运作，措施至少维持至2月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 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00% 有声台，还声于民。 被呢啲所謂反中亂港嘅人士咧喺度抹黑啊，無中生有。我更加懷疑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出席嘅人咧，唔知佢哋本身係咪又收咗其他嘅所謂民陣啊，或者係其他嘅反對力量嘅啊，俾錢你哋嚟噶。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改善民生，首先就要剷除呢班禍國殃民嘅反中亂港嘅分子。 咁呢啲咪就係你哋傳媒一直啊唔夠中立，先令到嗰啲香港市民忍無可忍咯。 而家特區政府咧用嘅手法亦都係越嚟越拙劣嘅，咁佢亦都即係唔單止好似以往咁樣係透過警察咧去挑釁遊行嘅市民，咁亦都會即係用翻香港市民咧自己去挑釁翻市民自己。咁我亦都希望參加遊行嘅朋友咧係盡量係保持克制，亦都唔好咧係被挑釁到，咁而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完成我哋呢一次嘅元旦大遊行。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9:35啊，今日是大日子 啊元旦游行啊，我哋就一个叫齐心倒米，弹劾梁振英 啊，用只脚嚟弹劾梁振英。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呢个天气，其实系相当唔错噶。啊！我哋望出去个窗咧都系阳光普照嘅，咁啊个温度方面咧就系最高咧就去到15度啊，而且咧就系天朗气清，吓吹和缓至到呢一个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天晴同埋干燥，15度喺阳光底下行咧系好舒服嘅，大家就唔使害怕就话喂冻，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行到夜晚就着多件衫，系嘛？咁啊，以防咧就即系夜嘅时候咧，就可能个气温咧就会跌到去10度啊、11度啊咁样。啊，我哋个电话咧就18311138， 18311138。 我想问下， 等你嘅电话， 大家今日有咩打算呢？会唔会行出街用只脚话俾梁振英听？我哋唔想要大话精治讲咧。啊，你可以打嚟18311138。 系今日咧，仲有一个系特别嘅。小节目啊，呢、這个地狱心战室啊， 我听下先。 地狱心战室，元旦快乐台编写阿通，声音导航阿通，声演特首阿珍，声演阿娥，大只泰声演林记领班。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特首出嚟啦， 嘘，细声啲呀，唔好俾人知呀。 老板啊，你匿埋咗好耐啦，出嚟啦。 作死咩我，今日咩日子呀、啊、 今日係2013年1月1日咯。哦，新年快乐啊老板。 我叉你个口啊，快乐呢两个字唔好再提啦。 明白。你唔想快乐台啊嘛？ 你知道就好啦，仲讲，如果唔系啊，都唔使匿喺度成个星期啦。 唔惊，你听唔到啱啱过咗嗰个星期日，好多凉粉撑你啊嘛！ 撑政府， 撑政府， 保民生， 或者诚信可能有问题啦。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肯定佢办事能力噶嘛。咁调翻转头，你话香港系咪真系个个都冇诚信问题？這个亦都冇可能。 以前冇诚信咧，唔代表又冇诚信啊嘛，系咪？ 讲就系我屋企，咁如果成日都俾人喺个屋企度搞乱档嘅话，其实自己都觉得好烦咯。 谁有谁冇错啊？ 如果有咩唔啱，一年两年后我哋先叫佢落台啊。而家都啱啱行紧，你就咁样好似唔系几高明。 啊，系啊，真系估唔到咁多凉粉撑我嘅。 老板，你真唔知定假唔知啊？佢哋系自己人嚟噶。 咩自己人啊？ 咧，话好未完，到啦。 林太你好， 林令班过嚟，呢位唔使介绍啦。 当然知啦，特首啊嘛。 老板，林记公司领班林仔啊，咧即系日前撑你嗰啲人嘅总指挥啊，你明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啱啦。不过咁啊，要扣你哋钱啊？ 点解啊，六八九先生？唔系，梁生先啱。 唉，叫你哋嗌下撑我同埋撑政府口号啫。你哋又动武啊，仲要俾人影到啊？有冇搞错啊？ 呢个系林记佢个人自己嘅问题。 咩话？ 唔系，呢个系市民佢个人自己嘅问题。 呢个是市民他自己个人的问题，跟我们爱港力这个撑 CY 那个理念是无关。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和平理性去游行去建清的，那个别的市民呢是不可以是赖到我们那个组织身上。当然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性格，有些人呢就理性，有些人是冲动，但是我控制不到人地冲动那班的嘛。 那这些不就是你们传媒一直啊不够中立才令到那啲香港市民忍无可忍咯。 林领班，唔该你下次揾啲醒啲噶啦，最多加多20蚊俾你啦。打人要手快，唔好打头啊嘛，会俾人影到噶，你明唔明啊？ 唉，仲要好打唔打，打着两位传媒，几十支镜头影住噶嘛。啊，我哋啲手法咁拙劣嘅咩吓？而家人哋有防范啊。 而家特區政府咧用嘅手法亦都係越嚟越拙劣嘅，咁佢亦都即係唔單止好似以往咁樣係透過警察咧去挑釁遊行嘅市民，咁亦都會即係用翻香港市民咧自己去挑釁翻市民自己，咁我亦都希望參加遊行嘅朋友咧係盡量係保持克制，亦都唔好咧係被挑釁到，咁而係用一個和平嘅方法咧去完成我哋呢一次嘅元旦大遊行。 唔好意思，我换过晒啲识功夫又上过训练班嘅，好唔好？ 功夫好。 9:40啦，啊，喂，我哋打拳咧就有讲明，就系唔准咧喺嗰个系，系啦，唔准打头，仲咁戴头套啦，咁仲有咧喺个腰带下边都唔打得噶嘛，吓，咁头先嘅讲法好似话唔好俾人睇到，系咪即系话喂喺嗰啲位置喐人啊？ 咁啊，今次系拙劣咗啲嘅，即系第一就嗰个系记者嚟啊。第二就好多镜头啊影住啊。第三就真系一嘢就追落头个头个头嗰度就好明显噶，你知咁我唔知系咪即系呢个系无间道嚟嘅，即系吓，仲要拉咗佢嘅时候咧，警察啊即系左右扶住佢走，扶住佢唔系压佢走。 佢最抵死嗰样嘢就系揸住嗰啲特区旗 啊嘛， 揈下 咁，然后支持 CY，支持政府，咁即系话 CY 叫你。锐佢个头咁啊！政府要叫你锐佢头咩？ 定系佢以为做咗啲咁嘅事咧，就可以系免责咧吓？因为我撑 CY 嘛， 咁就可以锐。 因为我揸住特区旗嘛， 咁啊坑人，坑人都冇问题啊，系嘛？ 唔知咯， 我唔知啊。 咁我睇下调查结果点咯，系嘛？ 系啦，刘生我有18311138，刘先生早晨， 早晨刘生，早晨早晨 点啊？ 我哋啲熟客仔唔需要讲嘢噶啦， 唔需要讲嘢。唔需要讲嘢打嚟做咩？ 我哋希望就大个心潮啊！呢啲咁嘅呢啲个大即系大反游行咧，我哋希望咧，第一，我哋出行出嚟就系真系为咗脚，有只脚嘅就冇其他嘢可以做噶啦。 系 咪啊？我哋仲有咩可以做啊？ 系， 我哋又无权，我哋又无势，我哋又冇票，我哋唔系雇佣，我哋又唔可以上中北京去打佢毒针。 头先都冇听到孔令贤引述啊呢个邵善波嗰啲系朋友讲啊，就话喂10万人嘅打一次噶喎， 10万人就有少少用只眼尾睄下你。 咁我哋10万嘅10万嘅10万咁佢就吓黑黐都唔得啦，唔掂啦系嘛？ 阿森哥啊，我想话有啲嘢建议俾大班啊。 你讲啊，大班听住噶啦。 嗱，真系啊，大班唔好指意嗰啲有钱佬，唔好指意佢啲财阀啊，佢哋边有良心？我哋而家系玩反咗边个？反咗共产党，我哋应该用人民嘅力量啊。 应该点啊？意思？ 我哋应该每个人，即系如果系啊，即系呢个大班振备一副，每个月100蚊。 每个月100蚊。 订购 D100 啊！我哋可以集合10万人嘅力量，系咪？ 系 系。咁你又够唔够我哋嘅经费？每个月100万蚊，系嘛？ 每个月10万人 嘅力量，系嘛？咁呢啲系用人民力量嘅支持你哋嘅言论自由，系我哋肯定系发声。因为我哋本身发声已经俾人禁制住，真系好犀利啊！ 阿森哥，我喺你哋自由风，我成日打电话入嚟嘅， 系咪啊？ 而家你打唔到噶啦，我 backlist 咗啦，已经 系咩？你讲港台嗰、那个， 唔系讲笑嘅，真噶。 我港台嗰、那个， 我哋喺商台都 backlist 咗噶啦，我哋有班人中意打咧，就系反映我哋香港人嘅心声。 系， 但系咧都俾人禁制住，你话几悲哀啊？系咪先？ 唔紧要啊，我哋 D 一百欢迎你啊！ 如果系真系。即系如果冇咗 D 一百，我哋真系冇发声嘅机会噶啦，已经。 嗯嗯， 系咪啊？ 嗯，冇错。 我哋而家就系净系得人望肯同我哋发声。 哦。 阿萧生真系有咁嘅魄力，真系佢又够胆发声。 嗯。 系咪啊？ 嗯。 我哋而家真系冇噶啦，香港人如果再唔出嚟咧，系得不直脚啊。 O K。 只脚如果再唔行咧，我哋冇办法噶啦，冇其他办法噶啦，真系。 系。 我哋唔希望，真系希望再做到好似埃及革命咁样，一百人上街推翻呢个梁振英，系咪先？去让人民力量推翻佢，唔系话我哋系用斋咁喺度讲，讲冇用嘅。 你今 呢个系政治嘅较量嚟嘅。 你今日会带几多朋友上去啊？上街啊？ 我已经 call 晒我所有朋友，嗱，我唔知佢哋有冇出嚟，但系我哋已经尽我最大嘅努力，系咪啊 ？call 晒啦！ 啊，呢啲系真系我哋用人民嘅力量去表态，我哋呢就真系表态。 好啦 ，call 多啲啦，吓、啊、好， 晏昼见啦， 好多谢你啊，刘生。跟住落嚟啊 ，Henry 系咪 ？Henry 系我哋嘅 D 一零 二 义工啊，义 工 啊，义工系 Henry。 系早晨，早晨。 系点啊？准备成点啊？ 哦，今日啊，大致上都 ready 晒噶啦。咁啊，多谢好多义工都帮手，都 contact 晒噶啦。 喂，你寻日就话争个发电机搞掂未啊？ 发电机咧就有义工或者都 contact 我哋，但系咧就可能佢。未揾到我啦、啊、因為我已經留低咗電話俾佢噶啦，但佢仲未揾我。咁、 okay, 如果佢聽到呢個訊息嘅，咁啊麻煩你盡快打電話俾我啊。 仲有幾個鐘啊嘛，唔使擔心啊。 係啦，仲有咧，大班咧有提出過，就話想啲係長者咧就唔好咁早咧，就係喺呢個維園出動啦，就請佢去呢個係總部 政 總嗰度咧就。接待歡迎嗰啲遊行人士到嚟嚇， 係啊係啊， 嗰、 啊啊 那個係、另外就話要留啲 T 恤俾佢哋得唔得啊？做唔做到啊？嗰、那個 T 恤嗰度咧就 因為我知道有限量啊， 好多人應購啊，咁啊未必得，但係都唔緊要嘅。咁我哋做咗啲D 一百嘅貼紙啦，同埋一個心意嘅念品咁樣，到時我哋派發俾佢啊。 好，好，係。 咁而家就 咁，我都呼籲長者咧，真係唔使咁早嚟嚇，約莫都係五點鐘到達。咁啊，我哋自然咧有啲義工咧會接待你哋噶啦。 係、okay, 好。另外咧就係、是、我今朝都見到我哋嘅係 D 一百嗰個網上嘅 Facebook 嗰度嘅網頁就話，我哋咧喺益新飯店灣仔嗰度咧係都有個街站嚇， 係嘛、 啊？加油站 係係， 主要就係 加油站咧，我哋會兩點鐘到應該係 set up 曬㗎啦。咁就你哋可以隨時過嚟，可以運用裏邊嘅器材啊、設施啊咁樣。 係咁，我亦都見到一個信息就話咧，今日係不設籌款嘅安排嘅嚇。嗯， 系啊系啊，但大家留意啦啊，我哋 D 一百啊，我哋义工队咧，我哋唔会有啲钱箱啊喺街啊咁、样叫各位筹款嘅，咁请各位如果系见到真系有啲咁嘅不法嘅分子咧，可以随时举报佢哋得噶啦， 系嘛 ？OK 吓，咁啊，而家就嗰支旗咧，仍然就喺维园出发嘅。 系 啦，有个横额嗰度 嘅，系啦，主力有横额嘅，写住咧，我哋 D 一百啊，环星依民重新出发嘅，咁、各位游行人士一嚟咧，就应该系好容易见到噶啦。咁、其实每个站都有嘅，嗱，维园啊，维园个草皮地啊，我哋有啲 banner 旗翻啦，甚至乎湾仔油站嗰边咧，我哋都有嘅。咁啊，如果你各位一嚟咧，就好容易揾到我哋，咁啊集合啦，集合到咧，咁啊，我哋义工会带领各位咧一齐出发嘅。 嗯，你哋嘅人就两点零钟就已经喺维园喺益新噶啦，系咪？吓、 其实全部人咧，全部义工咧都系点零钟已经 stand by 晒噶啦，咁、各位就唔使担心嘅。 系、okay, 因为天气凉，最好大家食得饱啲，真系啊， 同埋 又冇太饱啦。 最紧要带住颈巾啊， 冇错， 颈巾系啊，系啊， 好重要啊， 仲有水都重要噶， 带多樽水， 带啲颈巾啊， 带啲暖水啦。如果你有啲暖壶，而家好兴噶嘛，系嘛，咁啊带啲暖水，咁啊令到个人咧就舒服好多。喂， 系啊， 唔该晒你 ，Henry， 多谢 Henry， 多谢 D 一百嘅义工， 多 谢晒，真系， 多谢吓。OK， 跟住呢一位洪生系咪咧？洪生， 喂，系两位好， 早晨， 你好， 系点啊，洪生？ 唉，好难先同你哋傾翻電話，因為你哋咧停咗台啊嘛。 係啊， 希望你哋能夠做翻，因為做翻台或者做翻網台都冇問題嘅、最緊要有個台啫。咁你哋而家係 個平台 啊，冇視像係咪？ 暫時冇。 我哋尽快会安排嘅。我哋喺早几日已经试过一次咧，系一个系一个叫彩排啦，系啦， 有嘅感觉系唔同啲嘅， 系嘛， 系同埋我想讲下两点啦。第一点就系讲嗰个打记者嗰个啦，嗰件事实在非常之离谱咯。因为喺电视镜头咧，我哋从逻辑上去观察咧，嗰一拳打落去嗰个速度，同埋嗰个记者佢个头向前耷嘅速度咧，好。我哋可以判斷到呢一下係相當之用力㗎，係 啊，好大力。 咁事後拉到之後咧，我睇新聞報道咧，嗰啲警方竟然話，發竹區捕一名男子涉及普通襲擊，發生推撞，哇！將大事化小喎、 啊。咁樣教洪生啊，嗰個所謂普通襲擊咧，係佢用英文譯過嚟嘅啫嚇 ，common assault。咁嗰個都係一個係都係一個刑事嘅責任嚟嘅嚇。 係啊，坐監。 以往咧，以往嗰啲如果係嗰啲反政府嗰啲人咧，譬如喺七一啊，喺政府總部俾人拉咗之後咧，跟住嗰啲警察咧就會夾硬屈佢哋，又話佢哋襲警啊、無中生有，跟住話強烈譴責呢啲破壞社會秩序啊、安寧啊呢啲暴力行為，其實全部無中生有嘅、啊。嗰啲警察啊，嗰啲督察啊，警司啊，出嚟讲呢啲咁嘅说话，跟住 当然我哋希望今晚唔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啦。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佢当嗰个系活动完结咗之后咧，有人咧就系、是、譬如话系去系偏离咗个主办活动申请嘅系准许或者我不反对通知嘅活动，或者啲警务人员咧特别会系咧特别招呼佢哋嘅系。 唔系啊，民建联咪最中意谴责呢啲暴力嘅，咁警察又会出嚟谴责呢啲暴力，又话咩绝不容忍嘅。而家但系点解今次发生咁严重殴打记者？咁啲警察去晒边啊？唔出嚟谴责下呢啲暴力行为？嗰啲民建联啊、大公报啊嗰啲去晒边啊？ 系咯？ 点解唔谴责暴力噶？ 系咯？ 即系离晒大谱呢啲咁样双重标准嘅做法咧，系令人发即系好震怒噶。同埋我想讲下咧，咁如果呢件事最终又系个判决又话罚款了事啊，缓刑，咁啊即系放佢生路啦。又是做戏的啫，同埋我讲下我而家嗰啲电台咧，简直不知所谓。咩？而家梁振英佢个逻辑就系你哋反对我嘛，我揾一班人爱港之声啊呢啲咁嘅保皇党咧，揾班人1,000+个，咁系咁组织烽烟部队打上去，再配合埋港台操控电话，我咧就唔俾我入。 又系咁啊！ 琴日咧就排住队入去咧，就话佢哋唔持平啊，批评政府，咁排住队咁样闹，跟住咧咁就可以制造咗民意，就系话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其实佢哋成日话香港而家撕裂啊嘛，其实香港冇撕裂噶，系佢哋制造假象啫嘛，佢哋嗰啲人数系根本系佢自己揾人去制造支持嘅声音噶啫嘛， 不过咧， 咁佢就可以扮到系一半支持一半反对噶咯， 港台即系攞嚟衰，即系用呢三个字做啱。 你睇佢今朝个千禧年代咧，今朝千禧年代佢系唔会讲梁振英噶，唔会讲今日游行噶， 系啊， 佢以为咁样就会冇市民上街，但是你睇翻， 歌舞升平啊！ 自从炒咗吴志森之后咧，我话会追究到底噶嘛，但系于是佢哋就不断咁封锁我电话。我话个追究到底系追究期系一世噶嘛，我系唔会停噶嘛。但系佢系咁不断封锁我电话，跟住咧就嗰啲烽烟部队咧就不断上去闹嗰啲节目主持人，话佢哋唔持平批评政府。 你知唔知港台我点解话攞嚟衰咧？就系佢自我和谐之后咧，其他嘅人即系嗰啲啊。撑梁嘅人、亲政府人系唔会满足嘅，系唔会觉得你自我和谐即系做得够 嘅。唔系，我觉得最可悲就系点解啲香港嘅听众系唔会打上去话闹佢哋操控电话咧？系咪因为啲听众唔发觉佢哋操控电话咧？系你发觉咗，你系应该打上去闹佢噶嘛？同埋嗰啲警察咧，佢揾个藉口话要封杀街站，其实佢。直接啲講就係共產黨叫佢哋封殺，唔俾你哋籌款，要消滅你哋社運嘅組織嘅經費。但係如果你哋社運嘅人咧，你哋係唔追究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將佢成為慣例噶啦。所以我覺得香港人，你哋唔好表現咁嚴重智障啦。 Okay. 你一次又一次人哋出陰招，咁你哋都唔識得出嚟反彈，鬧到佢哋啊，鬧到佢哋趴喺度。你哋咁嘅表現咧，其實咧就係縱容佢越嚟越。 好，多谢洪生你嘅提醒， 多谢洪生吓。 好，我哋有 New York 有位徐先生啊， 徐生你好， 徐生， 诶你好， 徐生你好，系 你好，徐生， 吴志森，哇谂摆到系 点啊？ 吓，其实咧，我觉得呢啲人咧，有啲乜讲力嗰啲咧，好彩佢哋唔好成日搞啲小动作啦， 爱字头啊， 听下呢个 打篮球定论啦。 点咧？ 佢哋如果唔搞呢啲咁嘅动作咧，冷处理。你估你嗰个篮球会唔会弹啦？但系而家佢哋咁样搞法咧，就即系一大力打个篮球落，打个篮球，结果反弹越大咯。 啱、啊。 咁其实咧、我估嗰个人游行人数咧，我自己认为咧就200,000冇走鸡。 200,000冇走鸡。 因为本身系有一个，我会话系一个基本盘咯，同埋咧，仲有我大班个问题啊！大班，你黄楚标如果系搞，如果 是出二反二嘅潮位啊， 就唔好太多，就唔好太多呢啲古灵精怪动作。如果唔系咧，斩激嬲我哋啲听众啊！ 哦， 徐生 电话可能系我喺度系， 系咪咧？吓，系咪我想作少少温馨提示咧？ 系点 咧？系，最紧要游行嗰个时候咧，最紧要保暖咯，唔好冷亲，同埋咧 呢个重要， 系咪最紧要个手机咧要够电，因为分分钟 咧 游行几个钟头，跟住冇晒电咁就冇人啦，系咪？ 同埋咧有咩事要影低佢，系嘛？吓。啊！呢、這个好重要， 好啦，系咁 多重要， 多 谢你 吓，多谢 吓，系咁啊，听埋阿陈生先，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系陈生， 系 点啊？ 我想讲梁振英嘅语言艺术啊， 好啊， 佢话佢冇讲过佢冇僭建啊嘛， 嗯， 但系佢亦都冇讲过香港人将来嘅自由唔会改变，佢就话香港人今日嘅自由唔会改变， 系啊， 佢当选嗰时佢话香港人今日所拥有嘅自由同权利系唔会改变嘛， 听日唔知噶， 到时改变咗，跟住佢就话我冇讲过话将来唔会改变，我就系今日唔会改变。 唔系啊，袁国强都学咗佢啲嘢噶，袁国强话呢一个即系释法咧。就是最后的手段嚟噶，最后手段。 然后他又不讲话做一唔做啊？ 特区政府咧都唔会咧主动咁做嘅。咁佢向人解释嘅就话系啦，而家都差唔多到最后啦，冇其他办法啦，咁最后手段啦。第二，唔系特区政府主动做嘅，系特区政府要求终审法院去寻求人大释法啫嘛。佢有主动权，即系佢有决定权噶，佢可以唔寻求都得噶。呢个系咪语言艺术咧？系嘛？ 同埋法院如果需要做呢件事，佢自己会做啦，使乜你提醒啫吓？真系， 系嘛？ 所以食住呢个即系行政领袖，领袖嘅诚信系好紧要咯。佢讲嘅嘢，你信佢定唔信佢咧？即系如果梁振英系咁样讲说话嘅，佢冇讲过话佢冇僭建，佢都冇讲过香港人将来嘅自由唔会改变，佢就系香港人今日嘅自由唔会改变。你即系咪要咁斟酌到咁嘅程度，你先知咁佢边个说话系真，边个说话系假咧？你点样可以？即系所以一个。即系领袖冇咗诚信就一定要落台嘅，冇得好讲嘅呢啲。 因为 任何嘅民主嘅尺度都系要咁噶嘛。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出嚟讲每一句说话咧，人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喂，你真定假嘅？有咩冇讲啊？喂，呢句冇讲喎。 咁冇啊，要我哋去理解埋佢，猜测佢。冇讲嗰句系咩意思？真系好难啊！ 你话几辛苦啦，系咪先？我哋 系 辛苦。 就系用呢种嘅即系诡辩，就话我有啲嘢冇讲，有啲嘢有讲，边啲嘢又冇讲，边啲嘢冇讲，咁我点样知道佢有啲嘢有讲，有啲嘢冇讲，边啲嘢讲，边唔讲？咁即系咁点做人咧？ 多谢你啊，陈生啊，多啲打电话嚟吓，喺纽约嘅陈先生，呢位系刘小姐噃，刘小姐你好， 刘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森哥早晨， 早晨，林伯喺度， 你好，系。 咁咧，我想講咧，即係計廉政公署啦、屋宇署啦、律政署啦，而家咧連天文台都淪陷埋咯。 誒，點解啊？點解？ 天文台 點解啊？ 唔 係 嘛？ 因為其實琴日啦，我晏晝出街買餸啦，我已經感覺到天氣已經係回暖咗好緊要啦。 係咩？ 咁咧，但係天文台仲估到咧啲。气温好低好低咯，琴晚我一路咁样听住心机，都系11度啫嘛，点会好冻？今朝直情一啲都唔冻添啊！佢系想吓啲老人家咧， 唔出街， 即系啲大人唔好带啲小朋友出嚟咯，因为会好冻好冻啊咁样咯。 咁啊，朝头早啲人 真系觉得 啲人落街嘅时候都感受到嘅，今日天气点样？ 根本冇 得隐瞒嘅。 我今朝用冻水洗面都冇乜嘢，觉得吓 OK 啊！ 我日都冻水洗面 啦， 系嘛？ 天文台轮流咗啊！大家自己攞个温度计出街咯，系嘛？ 冇个电话有噶， 有温度计， 系啊，有温度噶吓， 咁犀利嘅呢个 好劲噶啦！ 唉，真系 我呢个 HTC 吓， 系点啊？ 我想请问一样嘢咧，就系咧，十七时由峰嗰度咧，前日咪揾咗阿郭荣亨啊，佢哋上嚟讲嘅。 寻日。 咁我想问咧，如果佢哋弹劾嗰度唔得咧，即系我哋市民咧，可唔可以去警察局咧告呢个行骗长官行骗啊？因为其实证据已经有晒噶啦嘛，譬如即系屋宇署发出个死封信，佢又唔答啊，又唔成啊。其实即系话喺嗰段时段里边，佢系知道佢自己系即系有僭建噶嘛。 你去政府部门投诉咧，就应该得噶，不过就唔系应该去警察局咯，我觉得。系嘛？你譬如 呢个系刑事案嚟噶嘛？系咪啊？我仲想问一样嘢， 佢会问你，你实质损失啲咩啊？咁啊，警务处会问你吓。 我知道法援只可以系派落去即系刑事案噶嘛。 系系。 我唔可以申请噶啦。如果有市民系可以即系有呢个， 我觉得你与其去报警咧，不如试下咧，譬如话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啊啊之类。嗰啲咧可能有機會咧可以聽下你哋個睇法，或者會唔會受理咁樣？警察局咧就真係要有實質嘅損失，佢呃咗啲咩咧咁樣？係 嘛？詐騙，即係詐騙嚟講係屬於刑事案。 咁個當事人要有實質損失幾多錢啊嘛？個問題就係，喂，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噃，好嘛？傾到呢度啦噃 ，OK， 拜拜， 拜拜。